会议上通过，在参议院过关之后正式生效。日本首相明天起可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向南移动，并会在明天凌晨时分横过沿岸地区。一股较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明天逐渐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初时有雾同几阵骤雨，吹微风。听日凌晨时分转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9至13度。展望随后嘅一两日早上稍凉，日间大致天晴，下周中期有几阵雨。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32点，跌276点，总成交金额202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7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31点，跌10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65蚊，升1.4。阿里巴巴191.7，升2.9；中国平安80.4，跌9.5；建设银行6.34，升1仙；汇丰控股45.7，跌9.5；美团点评89蚊，跌1.8；友邦保险69.1，升3毫；中国移动52.9，跌2.55；小米集团10.98，跌1.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8，英镑9.783，瑞士法郎8.234，澳元4.886，加元5.616，新西兰元4.769，欧元8.7，每百元对港元7.3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92。日经平均指数报17431点，跌1128点，港金现价报14670蚊，跌5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5.5美元，卖出1586.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喺税务大楼附近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是收费广场多车啲啦，咁另外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近住芜湖街。港岛路面方面，香港仔大道嗰度咧，今日开始有工程嘅。香港仔大道去海旁方向，近住香港仔水塘道交界嘅快线咧封咗路，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香港仔大道去海旁方向，近住香港仔水塘道交界快线封咗路嘅。仲有就係灣仔活道都係有啲工程㗎，活道嗰度有啲水管工程啦，近住聖若瑟小學一段呢臨時封閉㗎。九龍方面，何文田嘅陶域道都係有啲工程，有啲水務工程㗎，近住巴富洋樓嗰段嘅陶域道部分行車線都係有封路措施。安全車速報告由觀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咧，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32，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3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60分钟走遍世界。 超級星期二之後咧，拜登似乎個可當選性明顯一啲。美國之音記者任敬仁， 始終美國係一個中間偏右嘅社會，見到連麻省都唔支持激進嘅社會主義，即係民主黨選民嘅希望係以一個温和嘅手法咧去對付特朗普。 高福慧、譚永輝、陸宇光，十萬八千里，星期六早上11:00，香港電台第一台。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全城的抗疫。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扩口罩。 现在搞香港人呢挺恐慌， 我们都不要埋怨人地了，自己做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骂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他的东西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天，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 星期五的晏昼5:10，继续是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啦。而家嘅温度咧摄氏23度，相对湿度咧88%嘅。咁啊，当然啦，呢排咧大家都系关注紧疫情啊嘅影响啦。咁亦都留意啦，即系世界各国嘅新闻啦，都发觉唔少嘅名人啦，甚至系政治人物啦，亦都系有确诊咗呢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嘅。咁而香港嘅情况咧，亦都系今日都再有一啲新增嘅个案啦。嗱，喺呢个疫情嘅蒙罩之下咧，其实世界嘅经济会受到啲乜嘢影响咧？呢个似乎就系即系都大家即系各个国家都相当之关注嘅问题啊。而翻到嚟本地啊，香港嘅经济数据咧，又将会点样受到影响咧？嗱，如果讲到咧对于各行各业嘅影响咧，其实大家都记得啦，较早之前咧，政府就已经向立法会咧申请咗拨款啦，成立咧呢个叫抗疫防疫基金嘅，咁入边咧就会资助相当之多嘅一啲行业嘅。其中咧，零售業喺今次嘅疫情之中咧，都可以話影響相當之大啦。因為少咗人出街咧，咁自然即係買嘢嘅人亦都係少啊。嗱喺個防疫抗疫基金入邊咧，其實就預留咗56億啦，作為咧依個零售業嘅資助計劃嘅。嗱不過其實呢個撥款通過咗之後咧，到而家為止咧，似乎都唔係太知道個詳情係點樣。到底咧边啲人先至系合资格受惠？如果我哋睇翻咧立法会嗰阵时嗰份嘅文件咧，佢个说法咧都系话个目标对象就系拥有实体店面，同埋佢嘅主要业务系向一般大众售卖货品供个人或家庭使用嘅商户。佢预计咧大概有差唔多70,000间嘅零售商户啦会受惠于咧建议嘅资助计划。咁但係實際邊啲人先至係合資格呢？根據嗰陣時嘅文件咧，佢嘅説法就係話，政府正係積極同行業持份者溝通，集思廣益，以定定資助計劃嘅涵蓋範圍、詳細申請資格同資助金額水平。如果對比起咧，即係其他嘅唔同行業嘅資助計劃啦，似乎零售業呢個咧個寫法係相對含糊嘅。 咁所以大家都會關注啦。譬如即係究竟係講緊實體店鋪，咁緊邊啲先至係算係零售業呢？尤其是而家有一啲嘅店鋪咧，佢可能係提供服務為主，不過咧亦都有兼做少少嘅一啲嘅零售業務嘅。譬如舉一個例子啊，你去呢個理髮店理髮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嘅，佢喺個門口嗰度可能有一個位置咧，就係擺咗一啲嘅，譬如洗頭水啊、護髮用品啊、染髮用品啊等等，佢都有零售喎。咁但当然佢主要嘅收入就係嚟自即係提供服务，即係剪头发啦。咁呢啲又符唔符合相关嘅资格呢？其实喺之前呢亦都有一啲嘅行业呢，佢哋话自己係被遗忘嘅。於是咧就成立咗咧一個叫做即係被遺忘嘅行業嘅聯盟啦。咁佢哋其實都期望咧政府能夠啊係再推出一啲嘅基金咧係拯救佢哋。咁所以似乎有一啲嘅即係政黨咧，亦都係要求咧政府推出第二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嘅。咁不過如果當第一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喺某一啲嘅範疇上面都未能夠清晰界定邊啲人受惠嘅時候，咁我哋又點樣知道如果真係要推出第二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又應該將個受惠範圍劃喺邊一度呢？嗱，呢段期間咧，相信唔少嘅即係做生意嘅朋友啊，你哋嘅生意都會受到影響，又或者如果你係即係受聘嘅時候咧，可能咧都會受到影響。你嘅觀察係點樣呢？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3月13日朝早9:03，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和广播处长梁家荣开会，讨论包括警务处处长就住节目头条新闻的投诉。顾问委员会主席陈建强 希望广播处长是会严谨处理投诉，各方的意见要全盘考虑，不能够轻率。我们是期望在处方做完之后呢，是收到呢個投訴嘅報告。 香港電台機構傳訊組總監吳萬兒： 我哋對每一個投訴，我哋都根據機制去做嘅。例如，而家去咗港管局或者係嚟咗我哋嘅話咧，我哋會展開佢對呢件事嘅指控而作出嘅解釋。不過，我必須強調咧，呢、這個節目裏邊咧，我哋一個非新聞報導嘅節目，而佢亦都有一啲嘅資料嘅。佢啲資料係建基於社會不同嘅層面。 十點。横州公营房屋土地平整和基础设施工程的造价，经过招标之后，由原本的23.9亿下调去到18.2亿。有议员关注工程会不会烂尾，街工梁耀忠： 如果真的蚀住做呢，我就很担心，因为过去很多工程里面来讲的话，起初投标的价和真真正正运作时的价是很大相差的。第一情况里面就烂尾，第二种情况里面就斷糧了。 土木工程署署長卜國明： 這個標回來呢，它是比我們的估算是的確是低，但是呢就我們都看過這間公司呢，就亦都是應該是可以承擔這個就是這個工程的，所以我們才是批。 下午4:30，一個80歲的新型肺炎男患者今朝離世，令到本港的死亡個案累計增加去到4宗，而本港再多3個人確診，當中包括一個歲半的男嬰。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 ：BB 就16个月大啦，咁啊，而家医院情况都稳定嘅，有好轻微嘅发烧啦，有啲流鼻水啊咁样。喺我哋玛嘉烈医院嘅传染病中心嗰度，咁就有儿科嘅传染病嘅专家喺度睇紧佢嘅。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我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不知道你是不是属于零售界，又或者是好像我刚才形容那些以服务为主，但是也都有少少零售业务的呢？其实你自己现在的经营情况又是怎样呢？可以打来1872311跟我们倾下。电话旁边我们请来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的议员邵家辉。邵家辉你好。 Hello， 你好。 你好。我想大家都关注就是讲56亿咧系零售业资助计划啦，到底个详情是怎样咧？嗰阵时嘅文件就话即系会揾贸发局啦去帮手啦去推行成个计划嘅。咁但系到而家为止，据你所了解，边啲人先合资格申请呢？ 如果在這一刻的話呢，我知道其實政府還未去公布那個合資格的方式的。 嗯。 那其實由他們政府這300億基金去通過到現在，話我相信差不多成3個星期了。 嗯。 那在過程裡面其實我一直都有跟司長啦，甚至到貿發局那邊呢，我都有去表達我自己的看法和意見的。那但其實拖到即是到了今天的話呢，其實都還未去公布那個詳情的話，我覺得其實就是啲零售業界好多而家都水深火熱嘅，我都收到無數咁多電話，即係其實晚晚好多唔同嘅行業啊等等嘅朋友都打俾我，其實可以申請未啊？點樣申請等等咁樣，希望即係政府其實都係即係以寡不嚴啊，鬆不嚴。盡快去做啦。 其實之前就有好多即係這樣或那樣嘅申請資格啊，或者究竟係每個嘅個案啊可以獲得幾多資助額啊呢啲咁樣嘅消息啦，但係通通都係消息嘅。據你所知，其實究竟即係政府個為難之處喺邊一度咧？點解咁耐都唔能夠劃到一個資助嘅即係合資格嘅詳情出嚟咧？ 我諗其實因為嗰、那個零售同埋呢個。幾個派遣嘅界別咧，支援嘅界別有少少唔同嘅，即係好似你飲食啦、旅館啦，同埋嗰啲旅行社等等咧，其實佢有個牌照喺度嘅，咁、佢總之係有牌，咁咪俾錢你咯。咁但係零售嘅話咧，其實即係除咗個 BR 或者需要登記之餘話咧，其實佢冇一個零售牌照喺度噶嘛。咁所以其實當政府一講話有80,000蚊，可能預計大概70,000間度咧，咁其實佢哋要數話，其實喺嗰個行業裏面，其實會唔會有好多即係佢哋囊括唔到咧？會唔會即係我估計會唔會其實擔心爆瓦咧？即係等等呢啲情況嘛。咁而事實上喺今次嘅即係社會嘅事件啦，加埋疫情嘅話咧，其實我知道有好多行業咧，即係都好困苦嘅。個生意都好差嘅，即係唔好話講到咁遠，即係總之係零售後面嘅批發業嘅話咧，其實零售生意唔好，後面批發其實都差嘅，批發生意唔好，其實進口商都差嘅，所以行行跌跌嘅話咧，喺出邊成個香港嘅話，大家都知道其實都係受人慘無，我希望即係得到政府嘅支援嘅。咁但係喺我自己嘅即係立場嘅話，即係希望可以政府即係盡量都係。宜寬啲啦，即係可以幫到多啲人，其實就最好啦。 其實你頭先講咧，80,000嗰個數字咧，都係純粹係用56億去除翻政府話差唔多有70,000間零售商户能夠受惠，即係咁嘅方法計出嚟嘅啫。到底最終每個個案能夠獲得嘅水平係點咧？而家乜都未知嘅，都係。 政府其實我估計佢講就話啲即商户應該就80,000蚊啦，即係佢初步講嘅時候就80,000蚊啦。 消息透露啦，係咪啊？ 係啦，嗱，即係唔消息透露，因為佢之前嘅文件或者喺會度，我聽到政府張建中都係咁講嘅，即係可能都係200,000蚊。咁會唔會再多啲或者再減少啲？咁我唔知。即係到最撚尾度聽翻政府嘅 final 嘅結果啦。咁但係呢一刻就80,000。咁至於即係你話嗰70,000間嘅鋪頭話咧，其實即係我同我哋去表達嘅時候，其實有兩個關注點咧，希望即係政府都要留心嘅。第一就係嗰啲出邊有講嘅連鎖店啊，因為喺今次受惠嘅話，有啲人講話咁連鎖店佢啲大企業，我應該會唔會其實唔好幫佢哋啊？或者有啲人講話咁俾少啲佢哋啊？咁等等啦。咁我想講就係、是、其實喺今次嘅情況，越大嘅連鎖店咧，其實佢哋越慘嘅。你見到即係有一個連鎖店，即係出名嘅連鎖店都講緊俾聽話，一刪就刪幾十間嘅。有啲可能話佢哋嘅高層嘅話，一減薪嘅話減30%或者70%。當佢啲店一閂嘅話咧，其實佢啲同事咧，我相信其實都可能即係要走去另外一鋪，甚至乎即係放無薪假啦。喺如果好似呢啲咁嘅情況話，我覺得應該係以鋪頭咧每一間咧去支援佢哋。其實我覺得先公道啲嘅，因為其實佢哋好交租，每一間要獨立交租，每一間其實有獨立有員工噶嘛。咁如果你係每一間都有80,000蚊津貼嘅話咧，咁可能即係對你公司嗰個現金流有幫助啦。即係同時，如果你係放無薪假，都希望你可以盡量將啲錢即係幫到你同事咯。咁所以呢個環節就係應該要每一間去計嘅。係 嗱，其實你頭先講到咧，話希望嗰、那個申請嘅準則咧能夠宜寬不宜緊啦。不如我哋參考一下你 成基金會咧，佢之前咪針對住零售業都有一個即係應急前嘅資助計劃嘅咁樣。其實佢個申請準則咧，就只係咧第一就係計算你嗰個僱員嘅人數啦，嚇佢有規定啦。第二就係計算咧你嗰個開業嘅日期啦，你要有效嘅商業登記證啦。然之後如果係佢即係所講嗰五類咧，而又能夠即係提供到呢個強積金供款證明咁樣咧，其實就已經係可以攞到一個資助，就算係其他未分類嘅消費品嘅零售商户咧，佢亦都可以獲得嘅個嘅資助，只不過資助金額咧係可能比較細啲啫。你覺得譬如以即係李嘉誠基金會呢個咁樣嘅方法咧，可唔可以作為一個政府呢56億嘅即係零售業嘅資助計劃嘅參考咧？ 喺李嘉誠基金即係上一次推出嘅時候咧，其實我都有同佢哋個基金有聯絡嘅，咁亦都有啲即係即係協助我哋去同一啲業界去溝通啊咁等等啊咁樣。咁嗱頭先講緊咧，佢上一次嗰、那個佢有五項嘅即係業類咁樣啦。咁我估計其實喺政府嘅話咧，其實佢第一佢應該會付好多嘅。第二咧就係話佢上一次即係李生就好心地啦，即係佢幫咗即係十幾二十億咁出嚟去幫業界啦咁樣。咁但係上一次其實要抽籤嘅，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會有嘅。咁而今次政府推出嚟嘅話咧，咁其實你符合應該就要每一個人都有啦。咁而第三咧就據我了解，頭先講緊嘅人啊，上一次李生度講就係6萬同埋3萬嘅， 冇錯。 佢五個 point 有6萬，唔符合嘅話，其實佢都俾3萬嚟嘅。咁有兩個級咁樣。咁我亦都身邊有好多朋友咧，就聽到啲行家嗰陣時，啲業界聽到佢就有啲申請嘅，好多都係其實跳出咗佢個框，咁佢哋都係好寬鬆嘅。咁因為都知道，其實只要你唔係真係欺騙嘅，你真係有間公司啲業務差，我估計佢嗰陣時都寬鬆咯。即係我當然希望其實政府都係以一個即係寬鬆嘅態度去幫到多啲人啦。咁但係寬鬆嘅態度嘅話咧，即係都會有我諗都有啲基本嘅條款嘅，即係例如好似你今次政府講嘅係要有啲實體店嘅，即係佢網店，佢覺得佢成本其實即係就算你生意差都唔會話即係個成本即係好大啦。咁所以其實集中係有鋪頭啊，有實體店啦。第二點咧就係其實佢集中講就係你有冇零售嘅行為。咁呢個零售嘅行為咧，其實個定義我諗就係今次成個核心嘅問題啦。 係 啲咩零售行為就係、是、其實我覺得零售行為其實你又有件產品，你有個 product 有個產品，你賣俾嗰個人，即係佢入你鋪頭，你行入去，你買到嗰件產品。而嗰件產品嗰個人咧，佢唔係攞出出面再賣翻俾其他人嘅，而係嗰個人佢攞翻俾佢自己用嘅。咁其實呢個就係一個零售嘅行為嚟嘅。所以我覺得如果嗰啲鋪頭佢係有啲產品。佢係俾啲人入去裏面見到，我見到件產品，我想買，咁佢去買嘅時候，攞走咗翻屋企，其實自己用嘅話，咁我覺得呢間鋪頭其實佢應該已經係算係一間零售店。 嗱，邵家輝，如果按照你呢個定義咧，其實就真係好闊喎。譬如我舉個簡單例子，一啲嘅即係教琴嘅琴行或者教樂器班嘅啲咁嘅店鋪，其實佢入邊咧都有啲琴書啊、樂理書啊等等咧，可以俾啲學生買嘅。雖然佢主要業務就梗係教班啦，如果按你咁講咧，其實佢哋都應該符合到呢個零售業嘅資格，係咪咧？ 嗱，如果你問我。嗰間鋪頭如果佢唔喺呢一刻聽完之後，佢先至開始攞啲產品嚟賣啊。如果喺嗰一刻，即係政府宣布之前，其實佢係有啲產品，佢平時擺喺度嘅，包括一啲樂器。OK， 有啲小提琴佢擺喺度，佢裏邊又係教琴嘅。咁其實佢當然係一個零售店啦。 明白。 佢有收錢噶嘛？ 明白。 咁如果你話假設哦，佢除咗呢個主業之外，佢仲有其他行業嘅。咁嗱。我之前我喺會嘅時候，我都有舉個例子，就係批發咁樣。喺我有啲嘅業界，我代表嘅做喺上環，可能去賣冬菇又好，啊賣花膠又好。佢入口入嚟嘅時候，可能成個麻包袋咁袋啲冬菇入嚟嘅。咁佢咪喺個現場，好多人即係揾啲姐姐咪攞啲透明袋，咪一斤一斤 自己賣㗎，係啊。 分完之後，佢就做分銷咧，就派俾啲行家賣嘅。咁但係當有個人行入去，指住嗰包嘢。咁佢可能一包一斤我又賣俾你。嗱，嗰個行為其實佢係一個分銷商 ，and 同時間其實係一個零售商嘅。咁你問我，咁其實佢係零售商定係分銷商？其實佢一個零，佢有一個零售嘅行為喺度啊嘛。咁其實我都其實佢已經係符合佢一個零售，佢一個零售店啦，係咪？咁但係至於你話佢同時間係一個分銷，其實佢喺公司裏面佢可以做好多嘢嘅。 明白。 佢甚至乎係咪可以喺裏面佢最中意彈琴都得。咁但係其實你唔影響佢 嘅 業務。 即係最緊要佢有依個咁樣嘅即係售賣嘅行為啦。好快地，我想最後問多一樣嘢，就係而家有一啲嘅政黨佢哋都話啦，係咪應該要俾第二輪嘅防疫抗疫基金？但係你覺得咧，在此之前係咪應該？如果聽你頭先咁講，似乎係先搞掂而家嗰一筆嘅錢咧，點樣派先？會唔會係緊要啲咧？ 嗱，我覺得其實我支持其實應該有第二波或者甚至第三波嘅抗疫基金，因為今次呢個影響嘅話咧，係各行各業都影響到嘅。有啲賣 BB 衫、賣小朋友衫，你都估唔到佢跌成九成生意。 明白啊， 就要排單咩？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即係有啲其實。可能你就算做一啲寵物正係做美容嘅，佢可能生意都差，係咪？可能做啲洗衣店嘅，其實佢生意都有影響。 都應該加以協助。 政府其實可以第二輪咁，你馬上你咪再出快推多啲呢啲嘅基金出嚟，等大家都可以受惠，可以過到呢個疫情咯。咁不過你話係咪因為有其他嘅行業佢仲未曾得嘅，而拖住前面呢一嚿行唔到咧？咁我覺得亦都未必係香港市民嘅想睇嘅嘢，因為夠咗。应该要救嘅人先，马上要救到嘅咪救咗先咯，尽快去做咯。 即系 另外啲话谂多啲基金出嚟帮多啲人。 两样 其实即系好多香港市民支持嘅。 两样一齐行，多谢晒你邵家辉，倾到呢一度，跟住咧电话旁边有陈女士啊，电话号码18723。陈女士有咩睇法啊？ 系你好，主持人。 你好，陈女士，请讲。 我想讲就系、是清洁啦，同埋家务助理嗰啲，其实而家啲工咧系好少，即系佢都唔会俾你入屋咯。 系、啊， 咁变咗我哋嘅收入咧，尤其我哋有要养家嗰啲咧，真系好惨咯。但都唔知问边个求助先至。 你可唔可以讲讲，譬如你以前咧一个礼拜有几多单呢啲嘅工作啊？或者一个月平均啦。 我做住家都多嘅，都有3至4个。 而家 咧，而家系得一个，因为佢老人家佢冇办法要我照顾，咁我先至有嘢做咯。 明白。 其实基本上系冇咯。 吓， 咁但系唔多咯。以前我系敷噶，而家系好少咯。 明白。所以对你嘅经济都大受影响。 因为我仔仲要读紧书，我真系经济系有问题咯。 明白。 咁我覺得同埋清潔工都係啊，我哋以前咧做嗰啲大廈清潔啊，做寫字樓清潔嗰啲，根本就大打工。而家飲食行業唔得，又就係同我哋爭飯。 而家你哋都少咗一啲嘅收入啦。多謝曬你，陳女士。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包括一个1.5岁的婴儿，他的父母早前已经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这个婴儿和父母上个月29日从英国乘坐 CX250 航班返港，之后主要留在家中，今个月12日出现流鼻水的病征，現時在瑪嘉烈醫院留醫。另外一個確診患者是67歲的男商人，住在林村梧桐寨，上個月27日至今個月8日曾經到英國倫敦，期間接觸一個無病徵的意大利人。患者乘坐 CX250 頭等艙返港之後，曾經到北角的公司和同事開會。另一宗個案是30歲的女子，住在上環順景雅亭，上個月10日至今個月5日曾經到希臘、倫敦和巴黎，之後乘坐 TK70 航班回港，之後曾經在3月8日和朋友到清水灣行山，當晚發燒。香港薩凡納藝術設計大學宣布，將會在6月1日起停止營運位於前北九龍裁判法院的香港分校。校方在發給學生的信件中表示，會確保所有香港分校的學生完成學位，學生可以選擇轉到美國的分校，或者透過網上學習繼續學業。校方強調，今次決定是考慮到學生的安全、教學質素等的因素，經全盤考慮之下作出，又表示至今沒有任何職員或者學生確診感染新型肺炎。薩凡納藝術設計大學2010年在香港開設分校，獲批租用2級歷史建築前北九龍裁判法院作為校舍。人民銀行宣布下星期一起實施普惠金融定向降準，預計釋放長期資金5500億元的人民幣，達到考核標準的銀行定向降準0.5至1%。 符合條件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再額外定向降準一個百分點。人行表示，實施穩健貨幣政策將支持實體經濟恢復發展放到更突出的位置，並且重申不搞大水漫灌，會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菲律賓駐聯合國代表團的一個外交官確診新型肺炎，是聯合國紐約總部首宗個案。這個女外交官是菲律賓駐聯合國大會法律事務委員會的代表，最近曾經到美國佛羅里達州，目前情況良好。她星期一曾經到聯合國總部逗留大約半個鐘頭，當時未有症狀，第二日出現感冒病徵之後確診。菲律賓駐聯合國處理大使表示，所有代表團的人員已經自我隔離，會假定全部人已經受到感染。受疫情影響，聯合國多個會議取消或者縮短，代表團需要限制出席會議的外交官人數，第一半在聯合國總部工作的員工下星期起改為在家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初时有雾同几阵骤雨，吹微风。听日凌晨时分转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9至13度。展望随后的一两日早上稍凉，日间大致天晴，下周中期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商贸区一带，咁包括是红桃道、骏业街、考明街同埋伟业街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噶。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咧，就提大家喺何文田嘅陶域道，因为水管紧急维修，而家陶域道近住巴富洋楼一段咧，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同埋全锦公路雷公田落斜去锦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广东广西讲政治， 一个叫做终身制，一个叫做呢个世袭制，所以就呢个中国特色咧，我哋就想谈一谈呢个官二代。 呢、这个喺文革嗰阵时咧就冇官二代呢个讲法，就讲红二代。 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马鼎盛、马恩赐、岑日飞、林佩里、邓达志、梁经国轮流广东广西。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究竟今次的疫情咧，会对于世界经济，以至于香港的经济啦，同埋就业市场构成几大的打击咧？而家都暂时未预计得到啦，都知道咧个打击会系大嘅，但系实质嘅影响去到边一度咧，似乎都总可能要再观察多一段嘅时间，或者有更加多嘅一啲嘅数据出到嚟咧，先至知道个实际嘅影响啦。不过政府早前成立嘅防疫抗疫基金咧，钱就拨咗啦，但系有一啲 嘅行業咧都仲未劃到咧佢嘅資助嘅範圍同埋資助嘅資格咧到底係點？就好似頭先咧啊同阿邵家輝嚇傾過嘅零售業嘅資助計劃啦。咁當然佢亦都唔反對咧，即係雖然即係而家有零售業嗰度未劃到嘅資助範圍啫，但係佢亦都唔反對咧，係咪可以政府可以早啲去諗定係咪可以推出第二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幫助一啲喺上一次未能夠受惠嘅人士呢？嗱，講到未能夠受惠嘅行業咧，其實唔單止係行業啦，就好似我哋五點半之前咧所聽嗰一位嘅聽眾啦，佢自己本身係做家務助理嘅，而實際上咧亦都有唔少人可能係從事緊一啲我哋叫零散工嘅工作啦，又或者係自雇嘅工作啦，譬如好似頭先嗰位啊陳女士咁樣，咁呢段期間咧，佢作為家務助理咧，亦都少咗呢一類咁樣嘅工作機會啦。咁又或者有啲咧，可能係用一個散工方式咧，每個星期固定去有啲辦公室做即係清潔嘅。咁可能暫時呢段期間咧，亦都會影響咗佢哋嘅工作嘅即係次數啦，同埋佢哋嘅收入。咁呢一啲嘅零散工嘅人士，又或者係自雇嘅人士，又可以點樣幫咧？嗱，你喺今次這個疫情期間受到啲咩衝擊咧？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庄先生，你好，庄生， 系你好， 系庄生，你好，系。 咁我主要想讲咧，就系今次听翻佢哋嗰啲救灾基金，似乎唔系救比较严重、受疫症影响严重嗰啲啦，反而系容易救嗰啲去救咗先啦。 嗯， 譬如我哋的士业，因为我揸的士啊嘛，咁揸咗20年啦，咁而近呢几年咧就三重打击啦，白牌车。社會運動同埋疫症啦，咁收入都達得如前噶啦。咁加埋呢個疫症咧，即係真係手真係以前就話手停口停，而家手不停，口都要停，就係咁樣啦。 嗯，而家你個情況係點樣啊？ 我記得舊年咧，而家情況係每日大概執做12个钟計啊，執300蚊到啦。如果落袋嘅话， 每一日300蚊啊，即系你个意思系扣除成本之后， 扣除成本系啦，咁跌咗我都仲好啲，但系有啲年纪相对大啲嘅咧，已经系放弃咗，因为佢可能再俾我再少多100多蚊，即系得翻100多蚊，咁佢不如就翻去凑算啦，咁啊直接就唔揸啦，所以夜晚你见到好多停车场咧都泊满的士嘅，我记得旧年啊财政财爷咧就有一个。支援我哋嘅計劃嘅，譬如就係你每入一升嘅石油氣啦，因為而家的士都係多數石油氣嘅，咁佢就會減1蚊嘅。咁但係咧，佢呢個政策公布咗之後咧，我哋嘅石油氣價已經加咗1蚊啦。但係嗰個政策到而家咧都未實行到嘅，我就唔知點解啦。咁但係咧，而家其實我知道呢個疫情，我唔可以咁自私嘅，即係話你淨係幫的士啦，咁唔得嘅。頭先我都聽到家務助理啊，或者零售啊。各行各業，全香港市民真係無一幸免咁滯㗎啦，除咗啲公務員啊嗰啲啦嚇。咁變咗咧，我覺得其實係咪應該有少少提議，就係話今年嘅所有公共嘅服務就免咗佢啦，用翻八達通嘟嘅話，實報實銷免咗佢，咁係咪容易啲做咧？你話如果入每張八達通入幾千，就話驚有人出蠱惑啫。但如果你係同巴士公司啊、地鐵啊嗰啲去計翻數，咁其實係真係會幫到全港市民實用啲喎，好過你呢度又派幾嚿，嗰度又派幾千，但係去到最後咧，梗有啲漏網之魚嘅。我自己覺得 即係你嘅意思係用八達通，然後就免車費係咪啊？定係點啊？ 係啦，係啦，就回贈翻啦。你扣咗先，但係可以譬如月尾喺嗰個車船咩津貼去地鐵嘟一嘟嗰度咧。就可以嘟翻佢翻嚟咯， 理解 咁樣啲數嚇嚇， 理解嚇，即係咁樣就幫到啦。不過咧，我有一個即係少少嘅問題喎，莊生。其實我睇翻即係政府嗰陣時嗰份文件咧，的士業界亦都唔係話完全冇幫助嘅。佢就係將佢之前啊話為業界提供為期6个月嘅燃料補貼咧，係再擴展咯，就係、是、為期12个月咯。咁的士其實都有份嘅喎，石油氣的士都。 但是有冇佢有嗰份文件有冇讲几时开始啊？起码到而家都未开始。 吓，即系呢个就系你嘅一啲嘅忧虑啦。明白，多谢晒你啊，吓庄先生，唔该晒，拜拜。吓，庄先生，作为一位的士行业嘅即系人士啦，咁佢亦都系受到好大嘅冲击啊。咁啊，你嘅情况又系点咧？一八七二三一，尹先生，你好，尹生。 系你好，你好。 系你好，尹生，有咩睇法啦？ 我就有少少咧提出一啲意见啦，因为我做三行咧做咗几十年噶啦。 系。 咁咧，我哋做三行咧，全部都系即系我唔识点讲，都系散工嚟嘅。 系系啊，日薪计噶嘛，你哋嗰边度有工咁咪边度去咯，跟半头噶嘛，系嘛？ 咁我失业咗咧，就运动到而家都未开过工。 嗯，系。 咁啊，全部都靠啲仔咧，呢个啊整少少，呢个整少少，同埋以前剩到少少咁啊。过日子嘅啫，我从来都未同政府伸手攞过一毫一厘嘅。 嗯，你介唔介意透露你系三行，但系你边个工种啊？ 我边个工种啊？嗱，我系做维修嘅，我从建筑行业即系、就是、做泥水、油漆，跟住又做维修，吓、啊、做流水，譬如你好似啲喉啊咩啊，我哋换屎喉换剩嘅。 系吓。成 座大厦我哋都去做嘅，最污染上去落到沙井换包， 系 换嗰啲咧，即系沙井喺地下里边嗰啲咧，最污染嘅行业。 理解啊，但系而家一路都系冇公开，系咪啊？ 冇啊，冇啊，好鬼惨。哇、啊，我都唔会啊，同政府申请过咩嘢。譬如而家即系我提过少少意见，唔知我啱唔啱啊？系咪先？咁你开铺头？ 嗯， 开个报纸档咁解啊，系咪先？ 系， 佢都有$80,000。哇，你两公婆开个铺头，政府又俾$20,000，你又开个铺头嘅，又有$80,000。 嗯， 你冇个打劫。 即系你嘅意思就系，如果按行业资助咧，譬如好似你哋呢啲，咪成为咗即系漏网之鱼咯，就一定帮唔到咯。 好惨噶，我哋，个个都系噶， 系。之前有一啲嘅人士提议咧，话有一个即系失业嘅援助金咁样咧。其实如果有呢啲，会唔会帮到你啊？ 我哋三行佬咧就有样嘢嘅，即系咩都靠自己手。我哋有手艺，就唔怕饿死嘅。 系， 就从来好少啊！我咁多啲咧，我几十年冇一个咧，啲朋友啊、兄弟啊、啲师傅、师弟嗰啲都。未同政府申请过一毫一厘， 最紧要就有公开，你就期望 系啦，系啦， 理解啊！多谢晒啊，尹先生啊，吓，即系讲咗佢呢排嘅就业情况。有李生，李生你好， 系你好， 系有咩睇法啊？李生 系啊，因为我哋本身我哋都系做食物啊铺头嘅，咁啊，但系本身咧第一轮资助咧，但系我哋呢啲喺食环署领正牌，每年交牌费嘅咧。都是冇資助的在那個第一期那裡、 嗯、 因為我們是拿、叫做食物、叫做非飲品瓶裝許可證的， 即是你不是做一些、即食物的食肆 我們都是開鋪啦，開鋪啦，開正鋪啦，請正人啦，但是食環署就要求我們賣飲品的鋪頭就是申請一個叫做非瓶裝許可證的牌照的， 嗯， 但是第一轮呢，你依次资助呢，我相信呢全香港起码过万间咁嘅铺头呢都係收唔到呢个资助嘅。 即係你係专卖飲嘢㗎嘛，係咪呀？ 係啦係啦。 哦，咁所以就而家应该你睇嚟就应该未必合资格啦。 係啦，因为我哋都搵过立法会议员啊、张议员啊嗰啲求助嘅、嗯、我哋呢群人。但係张议员都係好似唔係点帮到我哋囉。 是吓，理解，因为我都真系睇翻咧，嗰阵时财委会嗰份文件咧，佢主要都系讲紧话，譬如你有一个食肆牌照啊、工厂食堂牌照啊、小食食肆牌照啊，或者系即系控制面包店嘅食店牌照啊、新鲜粮食店啊、烧味卤味店，啊你饮品呢样嘢又真系冇。 系啊，因为就系咁样咯，咁我哋都其实。都再去揾其他議員，好似啊周浩鼎議員啊嗰啲咧，其實佢哋都想幫忙我哋嘅，但係佢哋始終都係話咧，政府嘅政策咧，始終都係有漏洞嘅，咁啊始終都係，而家我哋依群人咧，即係依群商户咧， 就變咗真係好無奈啦。我哋一樣係請人，一樣係交租、開鋪，一樣係喺食環處攞牌，每年都要交牌費㗎。我哋但係就留咗我哋咯。 明白啊？你哋係咪都期望政府希望有第二輪啦？第二輪就能夠幫埋你哋啦。 我相信如果第二輪佢都會留咗我哋㗎啦，因為佢覺得我哋淨係賣飲品嘅就唔需要幫忙咯。因为其实我哋而家每日嘅生意，因为我哋每日都要开铺嘅， 系， 因为我哋都系请一两个人嘅啫，我哋瓶装饮品嘅通常都系卖珍珠奶茶啊、果汁啊， 每日生意额如何啊？而家 生意额系每日少七成啦。因为冇人喺街噶嘛，冇人行街噶嘛。 系啊，理解啊，多谢晒啊，李先生啊，讲咗你个行业嘅情况。咁其实即系似乎睇起上嚟咧，被遗忘嘅行业咧，可能就唔单止之前嗰啲嘅十几个即系被遗忘行业嘅大联盟，可能都仲有其他。点样帮呢啲嘅企业咧？电话号码18-7231，打嚟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咧继续讲咧英文文学史里面咧最 sweet 最冧嘅一个写情诗嘅一个作家叫做 John Keats， 佢本身亦都系一个诗人。咁我哋今日讲咧另一个句子咧系喺佢嘅情信俾佢嘅女朋友。咁呢句说话咧亦都系非常极之超级 sweet 嘅，听一听先。I almost wish we were butterflies and lived but 3 summer days.我有时想可能我会想我们两个都是蝴蝶，而只是呢生存是3日那么短的事。And 3 such days with you, I could fill with more delight than 50 common years could ever contain. 大概意思就是呢，而这短短的3日里面呢，我是可以呢里面的快乐呢是会多过一般人的50年里面所能够积聚的快乐。咁啊，听落去咧就超级劲 sweet 嘅一个说话。大家如果想睇翻呢句说话咧，就上我哋网站咯噃。OK， 上我哋 podcast 网站咧，亦都会见到咧呢段文字嘅。OK， 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较早之前就有17个行业组成一个叫被抗疫基金遗忘行业大联盟，咁入面譬如包括咗一啲嘅即係宠物店啊、补习社啊、即係等等嘅教育中心啊等等。咁但係其实即係被遗忘又指唔指佢哋呢未能够受惠于呢个防疫抗疫基金嘅仲有啲乜嘢嘅行业呢？电话号码18-7231，电话旁边请嚟香港美容健体专业人员总会嘅主席许慧凤。许慧凤你好。 是你好啊。 是你们看过你们自己都不能够受惠于之前的抗疫基金啊。 如果讲美容业呢，因为美容业有发型啊、美容化妆和美甲啦，那我们都看不到它只是说做那个零售业，那我们都不知道它那个包含是什么。 即是其实你们都主要是看自己是不是能够符合到零售业那个范畴，但实际你们一般来讲在个零售那个层面的成分有多少呢？ 其实我们有的都有占那个市场的，因为为什么呢？我们有服务啦，咁服务后我们都会有一些譬如零售的买卖啊，这样给些顾客的嘛。咁但係喺嗰個受惠嗰度呢，我哋就睇唔到佢有一個即係點樣去劃分呢，咁樣睇唔清楚啦。 但係譬如對你哋嚟講呢，會唔會個生意額就係、是、即係可能係90%甚至係90%幾都係服務，剩返個不足10%或者10%多啲先至係屬於一個零售啊？一般嚟講。 冇錯，係啊。咁但係個問題係，如果人客冇嚟到，你服務冇嘅時候，你零售都係冇㗎嘛。咁同埋你顧客嗰度呢，我哋嘅比率呢係佔80%買嘢，我哋都有20%-30%㗎。 哦，即系卖嘢都有20%-30%咁样嘅。 系啊，冇错。 系吓，你哋近排咧个行业嘅经营情况如何啊？可唔可以简单去讲讲？ 手停口停啦，第一，第二咧就系因为个疫情嘅影响啦，咁好多顾客都冇嚟消费啦。 咁冇嚟做服務啦，咁跟住咁你冇服務就冇任何嘅收入啦，咁又要交租，又要供儀器啦，又要即係好多開支啦，要負責啦，咁變咗就經營好困難啦。而家 聽你嘅形容，你哋嘅會就首先你哋叫美容健體啊嘛，美容行業係啦，咁而家就。少咗人嚟做 facial 啦，系咪啊？ 系啦，冇错。 系啦，咁啊，健体就系、是做运动咁样，系咪都少咗啊？ 冇错， 有少咗。 因为做运动咧，有啲咧有部分嗰啲桑拿嗰啲都唔开，咁有啲即系器械啊嗰啲咧，有啲都惊啊，因为大家你都知啦，唔戴口罩嚟做运动噶嘛，咁有啲即系顾客都担心嘅，咁所以都唔会去做运动嘅。 啊，理发咧，理发都少咗啊？ 理发咧就因为始终我哋嘅行业咧，一个美容一个美发啦。咁都系同埋化妆咧，我哋比较系紧密啲嘅，即系你要可能要同个客沟通啊，要倾啊，咁同埋要接触啊，咁比较紧密嘅接触啦。咁所以有啲顾客系会担心咯。 即系就算理发嘅时候戴住口罩，都会有一个顾虑喺度。 系啦，有啲顾客会担心嘅，因为点解咧？惊你接触完嗰个客，你又摸我个头或者即系帮我做面啊，咁有啲会担心噶嘛。 明白。你最想政府点样帮你哋啊？ 我希望佢清晰啲划分啦，因为而家个问题，你就算话讲零售业，咁其实都有批发，亦都有服务性嘅销售噶嘛。咁呢度佢系点样划分呢？我哋想去清晰啲，系啦咁样咯。 之前有冇同政府或者相关嘅议员啊等等嗰啲联络过？ 我哋咧就有啊郭伟强议员啦，同埋邵家辉议员咧，帮我哋都有同政府反映嘅。咁但系个问题，见政府都好似都仲未有咩回应到。 明白啊，都等政府，希望佢真係帮到你哋啦。多谢晒你啊，许慧凤倾到呢度，唔该晒，拜拜吓。许慧凤系香港美容健体专业人员总会主席，佢头先大概都描述咗咧，佢哋行业嘅情况啦，即系虽然以服务为主啦，但系有阵时零售咧都占咗两三成噶。嗱，跟住落嚟呢一个行业嘅情况又系点咧？香港宠物界工会嘅成员 Suki 啊 ，Suki 你好。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你哋系啊，你哋宠物界个零售又占你哋嘅生意几多啊？ 我哋宠物界嘅零售系占我哋生意一半一半咯，一美容同零售系各一半。 有咁多即其实系大概系点啊？即啲人带啲狗啊嗰啲嚟去做美容，咁但系佢同事会买嘢， 系都会买嘢噶，因为佢哋都要食啊，或者有阵时佢哋会有啲用具咁样，都会系。佔零售一部分，因為我哋寵物美容嚟講咧，一間pet shop 啦，我哋都會有美容之餘，我哋都會有賣零售嘅。 即係賣食物啊，可能有啲即係藥水啊、糧啊、等等咁樣啦，甚至係玩具啊等等咁樣啦。 係啦，有啲就會佔有啲同業咧就會美容佔多數咁樣咯。 咁我想理解一下啦，即係你哋睇完政府嗰啲文件之后呢，你哋係咪觉得自己未必合资格？ 其实我哋唔会唔合资格㗎，因为我哋都係香港人，我哋都有份。咁但係佢唔俾呢个资格我哋囉。我自己觉得。 即係你即係講緊唔合資格，係講緊嗰個防疫抗疫基金之下嗰、那個我諗特別大家係睇零售業啦，係咪？即係你哋就覺得自己可能未必係喺入面能夠受惠到，係咪 啊？係，但係其實我哋都有零售噶嘛。咁因為每一間即係店鋪一間pet shop 咁樣，咁其實佢哋都會有賣零售噶嘛。 但首先我都真係想問呢，因為而家政府都即係佢就揾緊貿發局啦，作為呢個計劃嘅推行機構啦，但係詳細嗰啲申請資格啊、涵蓋範圍嗰啲呢，佢全部都未出㗎喎，可唔可以喺而家佢未出嘅時候你哋爭取涵蓋埋你哋呢？ 其實我哋都爭取緊㗎，因為我哋一直都即係其實揾咗教育中心聯盟啦，咁聯埋咗17個行業啦，被遺棄嘅行業去見同埋揾緊議員啦，去見呢個司長，去信去司長嗰度，係啊，即係反映俾佢聽，其實你嗰個抗疫基金係遺忘咗我哋。 咁但係暫時就未有一啲嘅積極回應翻嚟啦，叫做。 冇啊，系啊， 只不过你哋一眼望落去就似乎觉得自己，咦，会唔会系零售业资助计划未必啱咧？咁样 係啊係啊，即係覺得即係點解會冇咗我哋呢啲行業嘅咧？咁樣即係會比較覺得究竟你個 research 係咪做得唔係咁夠咁樣？因為其實都係好實在咁影響咗嘛。 明白，好快地問你哋而家生意，譬如以你哋自己為例打擊幾大？ 美容咧，寵物美容店啦，如果主打美容嘅咧，其實都會跌70%以上嘅，七成以上嘅，即係一間鋪頭，成間鋪頭。咁有啲其實係上年年尾收到有啲會員啦，咁佢會係結咗業啦，分別係二月都比較再多啲結業啦。跟住雇員方面咧，其實有好多都係停薪留職咗啦，有啲就解雇咗啦，有啲就係轉咗part time 形式咁樣。 明白啊，對行業打擊好大，多謝曬你啊 ，Suki。 慢慢轉，好， 慢慢轉啦。多謝曬你 ，Suki， 唔該曬。Suki 係嚟自寵物界工會嘅成員，有黃生，黃生你好，係有咩睇法，黃生？ 我做開裝修公司，我嘅租金84,000。 是 人工呢四个的伙计呢就四个呢就1,600元一人，一个呢就2,000元一人，咁水电啊保险啊嗰啲咁样嘅嘢，我每日差唔多成20,000元开始一日，我由1月20日到而家冇开过工，冇接过生意，但佢而家话免我水电，我都唔知佢几时可以免到我水电嘅一半。同埋咧，我個80,000，如果申請個80,000元咧，我啲唔知有冇資格去申請個80,000元。但係申請到80,000元，亦都無補於事，都唔夠四日嘅開，都係得四日嘅開支。如果冇接唔到單嘅話，咁亦都係好似幫我唔到。其實我都唔知可唔可以申請到個80,000元，同埋佢免水電嗰度咧。都唔知免唔免得到俾我哋嘅裝修公司。 理解啊，多謝曬黃生，都有好多疑問啊。跟住有6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點前有 Irene 同大家報告外面最新嘅交通情況。報告隧道情況先啦，而家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龍尾近演藝學院。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灣仔出口。红磡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暂时是公主道比较多车啲，龙尾康庄道桥面。不过其实而家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都是繁忙的，龙尾就排到果栏附近。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的龙尾就排到去油站的了。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观塘隧道入口都是繁忙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跌咗109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365元升1.4，阿里巴巴191.7升2.9，中国平安80.4跌0.5，建设银行6.34升1仙，汇丰控股45.7跌0.5，美团点评89元跌1.8，友邦保险69.1升3毫，工商银行5.25冇起跌。中移动52.9跌2.5毫半，小米集团10.98跌1.2。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微创医疗、先机企业集团、伟源控股、奥柏中国同埋通天酒业。五大跌幅股份系富裕控股、天彩控股、宝斯隆国际、中国卓银同埋中富资源。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8，日元106.25，瑞士法郎0.945，澳元0.631，加元1.38，新西兰元0.616，人民币6.984，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116。港金系报14,67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5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587.9美元，卖出价系1,588.52美元。港汇指数报107.1，升0.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过了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 行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是挤塞的，车龙排到春园街。司徒拔道落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就在兆辉台。而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车龙分别排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都是车多，龙尾牛头角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就慢车，龙尾去观塘码头。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今夜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近丽景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美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全锦公路雷公田落车去锦田和青山公路沙仓方向屯门。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呢。 擴闊知識領域，網絡文化通識，周日都要廣東廣西。 由踢西瓜波到去修短踢硬地，最後去大球場踢綠草地，香港嘅足球史可能好多人都歷歷在目。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球王，張子岱啊、胡國雄等等。咁但係近年香港嘅足球點解可以越嚟越少人關注呢？廣東廣西同你講，重振香港足球。 星期日早上10點，香港電台第一台，岑日飛、馬恩賜、盧偉力，廣東廣西。 色无限，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最近中国内地爆发的肺炎疫情，被指有可能同饮食有关。无论如何，大家都要小心病从口入。在这里介绍清真饮食，我们或许只是知道穆斯林不吃猪肉不饮酒。先不讲信仰，仅从科学角度去睇，其实好值得我哋参考。所谓清真嘅意思，乃系指符合伊斯兰教规范嘅食品。宰杀之前先祷告，以表达对造物主嘅感恩。宰杀嘅时候唔可以凌虐动物，亦都唔可以让佢睇到同伴被杀，务必要将动物嘅痛苦减到最低，避免引起恐惧，释出毒素。在烹调的过程中，它的环境必须是绝对干净卫生，这个是出自于确保食物没有污染，食用者可以食得健康。因此穆斯林家庭的厨房大多数都是保持干净。在伊斯兰的规范下，信徒除了不可以食非屠宰而死的动物，同埋禁饮用佢嘅血，亦都唔可以食野生动物、猛兽、部分两栖类同埋爬虫类。至于海里边嘅生物，鱼同埋虾等，除非有毒或者系被毒，否则嘅话都被视为合法食物。 不用根据温血动物的屠宰指引。因此如果要招待穆斯林的朋友，找不到清真食馆都可以光顾素食馆或者泉水产宴。明白了伊斯兰饮食背后的本质和意义，你会发觉其实这些都是符合一种理想生活标准，就是食得慈悲、卫生和健康。不知道有几多少中国人领悟到呢？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暇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暇，色无限，知识。言论自由，热爱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傍晚的6:43，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嘅，咁啊，亦都先同大家继续讲一讲咧，有关于疫情嘅问题啦。今日咧，香港系新增咧3宗嘅新型肺炎嘅确诊个案，同埋1宗咧初步阳性嘅个案嘅。咁究竟吓睇到啲数字之后，香港应该如何应对咧？嗱，不如咧，我哋先请嚟咧今个礼拜一周时事点评。的两位传媒人就是潘少权和叶中文出来。两位好。 你好。 大家好。 好，首先讲就是今个星期二的时候，其实特区政府亦都是对于更加多的区域发出一个检疫的限制的。包括了是意大利、法国的部分的地区、德国的部分地区、日本的北海道和西班牙的部分地区。由这些地区来香港的人士，如果他是抵港之前14日都曾经去过这些地方，他们就需要入住检疫中心进行检疫了。而另一方面，特首林郑月娥也都是呼吁香港的居民，就如非必要应该不要外游了。除此之外，这个礼拜也都有一些专家对于究竟应该怎样去复课提出了他们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两位在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对于全世界的影响都看到越来越大啦。今日也都看到不少的国家，有一些名人，有一些的政治人物都受到感染的。那我们应该怎样去在这个情况之下去应对，还有特别就是怎样逐步恢复一个社会的正常的生活呢？即虽然大家都知道现在不是很正常。咁但系始终我哋点样去面对而家嘅环境咧？潘少权， 我谂应该系咁，我自己觉得咧喺呢个阶段咧，其实系即系我哋应该可以暂时叫做戴住口罩啦，都要舒一口气啦。点解咁讲咧？你可以谂下，而家香港700多万人口，同中国系一河之隔，系咪？但系我哋只系得110多个病例，仲比新加坡少。而我哋接触呢个病，即系呢个肺炎嘅冲击咧，系超过个几月，成超过45日啊！咁但系你谂下，我哋今日面对紧嘅情况咧，早喺过去几月之前，我哋就讲紧话抢口罩啊，连厕纸都去抢嗰阵时，我哋谂下今日喺纽约啊，琴日上星期喺澳洲啊，系咪？前日喺加拿大啊，都出现咁嘅情况嗰阵时，咁你谂下系咪我哋喺最早期嗰阵时？尤其香港被人罵杞人憂天，是不是我們太緊張的時候，其實我們想回轉頭，我們今天去看回，其實我們做啱曬嗰啲嘢，是不是？我們最早期由警戒級別去到嚴重級別，到最後尾用緊急級別，由分三個階段。如果上一個月呢，我都批評緊政府呢，就是用了8日時間，然後先將由警戒級別去到緊急級別，就是將個封關做到今天這樣。但是當其時我們表面上是做得慢，但实际上今日睇翻转头咧，其实我哋都冇做错到嘅。 因为点解咧？喺当时八日之后，我哋先做到差唔多全面封关，系咪？由国内嚟嘅人咧，全部要隔离，自我隔离十四日之后咧，其实我哋个疫情系控制咗落嚟嗱，我哋叫控制，但唔系叫受控，因为每一日都仲发生，而且再加上咧，最近咧有人由埃及系咪去完旅行翻嚟嘅，有啲咧就去完马德里转完机又翻翻嚟嘅，又亦都有病，即系亦都染咗病。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咧，今日咧即系话我哋防住由北方传入嚟呢个病咧，即系呢个病毒嘅侵袭咧嘅机会率咧就已经系做得好好噶啦。但今日系咪可以真系话舒下口气，除咗个口罩舒下口气咧？我觉得仲未到，因为喺外国尤其喺全球而家大流行啦，所谓叫做究竟几时会传翻入嚟香港？因为如果香港一开关咧，其实我哋讲紧以前平均每日嚟讲几十万人入嚟香港噶嘛，出入香港噶嘛，好多系游客嚟噶嘛，系咪？咁如果我哋开翻嘅话，而我哋又点决定呢？当你一开嗰阵时，咁南韩俾唔俾你咧？美国而家就唔俾欧洲人去啦，咁我哋又俾唔俾欧洲神经公社嗰啲人飞过嚟咧？嗱，当我哋唔俾人嚟嗰阵时，咁人哋可以唔俾我哋去嘅噃。嗱，香港系一个外向型经济，亦都系一个即系完全系一个国际化嘅城市咧。我觉得喺某一定程度上，你控制到或者令到人哋知道咧，你嚟香港咧系可以嘅。不过咧，因为来自于即係疫區，又或者來自於某一啲地方咧，我哋一定要做一啲阻隔。咁我覺得喺呢一分鐘裏面咧，即係我唔可以話我哋俾100分特區政府，但係我哋唔能夠唔承認佢係做得係唔錯㗎啦，已經 係嗱。特首咧前兩日佢就話啦，即係按住專家咧俾佢哋嘅意見咧，今日嚟講咧，香港仍然係採取圍堵嘅策略嘅。一方面咧就係防止境外嘅輸入啦，另一方面咧亦都要減低境內嘅傳播。咁所以佢哋就對於即係其他頭先所講嘅一啲嘅地區係啦，即係頭先所講嘅一啲嘅地區。採取了一些措施，包括了發出紅色的外遊警示，亦都呼籲香港居民如非必要應該不要外遊。但是這個說法亦都是引來了旅遊界的一些反彈的，因為即隨著特首說了這一段的即說話之後，有一些旅遊界的人士就說有人是做了即比較多的一些的退團的查詢，涉及到退團的查詢是的而且確是有增加的。亦都是有旅遊業界的人士就說，即特首這個不要外遊論呢，是事前是沒有跟旅遊業界溝通，咁同時都未有考慮到咧旅行社生意大跌嘅情況，同埋亦都認為咧，其實如果即係呼籲市民唔好外遊，又對多個地方發出紅色旅遊警示，同埋實施多項隔離措施咧，都令到旅遊業咧雪上加霜嘅。葉中文，你點睇？即係旅遊業界嘅批評就係話，即係特首嗰、那個公開呼籲叫啲市民唔好外遊嘅呢一個説法咧？ 我想呢，我就基本上好同意少权的讲法。香港能够抗疫到这个阶段有这样的成果呢，是非常不容易的。即是政府措施啊，另外大家市民真的很小心，很合作。那所以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呢，就谈不上要有什么放宽的暂时。因为始终呢，既然防疫是仲未曾完嘅，咁已經前面啲措施有效，而家就應該點都要堅持多一段日子。咁外遊嗰個風險咧，而家好明顯咧，即係等於已經差唔多係一個新嘅威脅，即係呢個外來嘅確診。咁所以喺呢個階段咧，我覺得作為政府咧，阿特首林鄭咧，公開呼籲市民如無必要咧，唔好外遊。咁我諗呢個咧，即係等於所有嘅呼籲抗疫嘅嗰個呼籲係差唔多一樣作用嘅。即係，但係咧，你作為呢個旅遊業界咧，確實佢哋可能我覺得溝通上有啲問題。即係譬如你林鄭要作呢個公開呼籲之前啊，應該要同業界咧打個招呼。因為人哋業界係要有啲準備，同埋人哋係有商會噶嘛，佢有議會噶嘛，旅遊業議會。咁你政府做呢、這個，你由特首嚟呼籲大家唔好出去旅遊咧，係應該講係一個決策一個政策。咁你應該同業界咧要先打招呼， 跟業界再商量好，咁等業界亦都有啲時間準備。你唔好搞到業界旅行社都要同市民一樣聽電睇電視啊，先至知道啊，特首叫人唔好去外遊啊，咁樣啊，咁呢啲咧一個做法上咧係應該要再做得好啲，要尊重業界，要考慮業界嘅權益。我就咁睇。 好啊，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电话号码1872311，唔知咧有冇啲人士系从事旅游业啦，又或者咧可能你系因为特首嘅呼吁而改变咗你外游嘅计划啦，或者系部署啦，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下。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倾呢一个嘅议题啊。 乜嘢系细菌，乜嘢系病毒？啊，点样解释俾仔仔听，佢会易啲明啦？ 阿仔咁细，不如当讲古仔咁俾佢听啊！ 系，仲可以包埋个人家居卫生同埋药物啊、医生啊呢啲元素。哦，但系点讲好啊？ 你睇下香港电台网站绘本真有缘啦，原来咧有啲绘本会教小朋友咩系病毒，点样入侵人体，又有啲绘本教小朋友点样做好个人卫生，勤洗手、戴口罩，一睇就明噶。 香港电台绘本真有缘， 同小朋友一齐抗疾大作战。 今日我哋去睇圣雄甘地嘅相片，都见到佢穿着住一身传统印度土布。 曾经留学英国仰慕西方时尚嘅佢，摒弃洋服就系为咗喺印度推动一场土布运动。 甘地呼吁每家每户自行纺织土布，为印度嘅自治而奋斗。 一场土布运动成为国民抗命运动，亦都系引导印度走上自治之路嘅重要一步。 古今风云人物之圣雄甘地， 主持罗永生、曾卓贤，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气候低碳生活问答比赛郊游篇现在开始。 截至今年一月份，香港到底有几多个郊野公园呢？大西鬼， 20个。 答案系错嘅，瑞文倒答。 香港系有24个郊野公园噶。想知多啲减碳减废、低碳生活嘅信息，记得留意逢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主持嘅《大气候》。 大气候低碳生活问答比赛由环境保护署全力支持。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今次呢个疫情啊，对于旅游业界嘅影响会系点样咧？吓咁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电话旁边咧，继续揾翻啊叶松敏同埋潘少权出嚟啦。咁不过与此同时咧，不如我哋都一齐先听一听听众嘅睇法啦，然之后再做一啲嘅补充。马小姐你好，马小姐， 你好啊， 系有咩睇法？ 想咧講翻咧頭先咧有位嘅男嘉賓啦，咁就講話咧覺得今次咧香港政府啊今次嘅防疫措施做得唔錯咁樣啦。呢一方面我就覺得唔係太認同嘅，因為我覺得咧如果唔係全香港市民經歷過17年前沙士咧，大家嘅意識係唔會咁高嘅。今次都係全靠係真係全港市民大家意識提高咗啦，買口罩啊、清潔用品去自我保護，所以我覺得今次。即係政府今次真係做得好差咯，今次連封關又即係又好遲而不決啊，又封啲唔封啲，令到第一單輸入咗嚟啦，先至去到嚇、叫做間歇性咁樣啦，即係又唔係封曬啦，令到香港、全香港而家爆到咁樣，我覺得香港政府真係難辭其咎噶喺呢方面上面。 嗯，好啊，呢個係啊馬小姐嘅評論，多謝曬你，潘少權，不如回應一下先啊。 唔紧要嘅，即系我谂大家如果有听过我节目咧，其实一个月前咧，其实我批评得政府非常之严格，非常之咩嘅。我认为咧就系要即系防疫啊，宜紧不宜宽啊嘛，系咪？梗系一定要做多啲。但系当佢做好咗嗰阵时，即系我哋好似教细路仔咁咧，一个小朋友佢做错咗嘢，你闹佢打佢，系咪？咁佢做翻啱，点解你唔可以赞翻佢咧？唔通你仲闹佢死衰仔？如果唔系我打你啊，你仲唔听啦咁啊？即係我哋做人唔可以咁樣嘅，我哋睇事物呢係要好完整同埋比較客觀，亦都係中肯一啲。因為我哋都講喺700万嘅人口裏面，我哋仲係我哋喺背住成個14亿嘅中國裏面，我哋只得110几宗㗎咋。咁仲叫做唔好啊？你睇意大利幾多宗而家？你睇南韓幾多宗？你睇淨嗰隻鑽石公主號上面有幾多宗？你如果用呢個角度去睇。 你点解唔可以赞一赞我哋嘅特区政府呢？唔系所有特区政府做嘅嘢都系错噶嘛。 系嗱，另外不如讲翻咧，头先旅游业界嘅批评啦，因为即系主要就系、是、中华行游嘅常务董事袁振宁啊，佢就话咧，保安局嘅外游警示制度咧行之有效，就批评啊特首林郑月娥日前呼吁市民避免外游咧呢一个咁样嘅信息系带嚟混乱嘅。你点睇呢？头先叶中文就话，即系其实之前如果同旅游业界沟通一下就会好啲啦。咁你又点睇？ 咁我哋嘅特首同政府，我哋要分开嚟讲嘅。特首一路，我觉得成个防疫工作里边咧，佢都系做得差嘅。即使每一次佢行出嚟宣布嘅嘢，我都认为佢做得差嘅。即使个决定系佢做嘅，有啲。但系我会觉得就系话，我好同意正话叶中文讲咧，就系话。你成个旅游业界，譬如好似我咁啊，嗱，我讲俾你听，我本应二月、三月、四月，我排咗四个旅行噶，我而家四个去唔到，咁原因点解呢？系因为有两个旅游系令到我去唔到。第一，航空公司唔飞，我四月本应飞以色列，佢唔飞以色列，所以我飞唔到。第二个问题咧就去日本，日本咧就要自我隔离，咁所以你又唔飞得。咁我想问啦，嗱，即系话其实每一间航空公司同每个国家喺对呢啲所谓旅游活动嘅限制里面咧，都因为病毒系冇国界噶嘛，系有传播性噶嘛，所以你先至不得不去做一啲防范功夫。作为一个特首，你可以封咗香港唔俾人飞入嚟，但你就唔可以封咗香港嘅关，唔俾香港人出去。嗱，呢个就系一个差别啦。我再重复呢句，你可以封咗自己嘅关，唔俾人出去。但你唔可以，唔系你封咗个关唔俾人入嚟，但你唔可以封咗个关俾人出去，除非你系疫浮，人哋都封你啦。嗱，北京就封咗武汉啊嘛，封埋湖北啊嘛。咁呢个就系因为佢个疫区佢自己大爆发，佢唔想害人，所以佢要封住啊嘛。你香港因为有自己嘅需要，不管佢出于咩理由而飞出去，你只可以劝喻佢，系咪？但你作为一个特首，你可以劝你屋企人，劝你身边嘅人，你唔可以。你因为你呢句说话系令到成个政府政策就系叫人唔好出去，咁你就害死好多人。即使你唔叫，啲人都唔出去，系咪？但系始终于理不合，系咪？亦都喺礼貌上，亦都唔啱，就应该亦。是向旅游业界是事先咨询一下意见，是不是？ 好，那好快不如叶中文就是讲一点啦，就是关于呢究竟应该几时即是首部恢复秩序嘛，怎样复课的方法呢？其实专家当然有他们的一些看法啦。咁另外呢这些的学校的方面呢亦都是关注到到底个口罩足不足够的问题。咁当然亦都有一些教育界人士就认为即是预备口罩给学生返学应该要是家长的责任啊。即系唔应该全部落晒喺学校方面啦，咁学校嗰度都做一个嘅后备嘅啫。咁只不过当我哋衡量到底即系点样去决定系咪复课嘅时候，到底我哋嘅考虑点系应该净系睇紧疫症有冇新个案嘅问题啊，定系我哋应该要考虑埋呢啲嘅口罩物资嘅问题呢？其实呢个都可以值得大家仔细思量。不如咁啊，因为就嚟咧有七点钟嘅新闻报道啊。七点钟新闻之后咧，不如同两位简单地倾一倾呢一点啊，好嘛吓？咁当然亦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872231咧，讲一讲你嘅睇法。无论系讲紧呢个外游嘅问题，同埋复课嘅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有一节七点钟嘅新闻报道， 影响该区部分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雾同几阵骤雨，吹微风。明日凌晨时分转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9到23度。展望随后一两日早上稍凉，日间大致天晴，下周中期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楼嘅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交通咧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近明爱医院。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楼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呈祥道近明爱医院。咁至于较早前咧喺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启田道嘅快线咧都曾经有意外噶，意外事故清理好，不过车龙嘅大消散，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 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管道出口，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和空裝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新樓街，加士居道過海龍尾去到渡船街天橋近果欄。另外東區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去到嘉華國際中心，反方向東隧九龍過港島車龍排到近匯景花園，獅子山隧道的九龍入口窩打路道翻沙田車龍排到浸會橋面，龍翔道西行去獅隧龍尾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龍入口車龍排到彩虹的欣平，將軍澳隧道的九龍入口龍尾就在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城市花园。而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伟业街近常悦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一段慢车，龙尾界限街。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全锦公路雷公田落车去锦田，同埋青山公路沙涌方向屯门。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张海杰，伤到十一个月大男婴的福利事宜。陈善邦，伤到佢监护嘅三个月大男婴麦子乐嘅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嘅电话系28925325 28925325。 言不尽， 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今日系由戴住口罩嘅欧嘉良主持《自由风，自由风》。 口罩几百蚊一盒，边有咁多钱买啊？我哋呢啲高不成低不就，边个帮我哋？ 自己系视像，上网嚟讲咧，我哋又睇唔到噶嘛，完全系买唔到咯。 电话咧18723111。 希望咧政府能够透过大气电波啦，听到佢嘅诉求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风雨中同你抗疫同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回嚟咧，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11，请翻咧叶中敏同埋潘少权两位出嚟，两位好， 系 嗱，头先亦都讲过啦，就系、是、即系有一啲嘅专家咧，对于应该几时复课咧，佢哋有一啲嘅意见咧提出咗嘅。咁主要就系睇下咧，究竟几时冇新增嘅个案啦。譬如袁国勇咧，佢就话如果连续28日咧冇本地个案咧，大学同中学咧就可以先复课；再过14日冇本地个案咧，小学同埋幼稚园复课咧，先至系安全嘅。而家教育局咧嘅说法就系不早于4月20日复课啦。咁但系咧，亦都有一啲学校指出咧，佢哋即系口罩啊，或者儿童口罩啊嗰方面咧嘅存量咧系有问题噶，亦都未必系能够买到。嗱，两位，我想问，即系好简短啦。其实究竟我哋去考虑决定复课与否，我哋应该系只系睇究竟仲有冇新增个案啦，定系我哋应该要睇埋咧我哋而家嘅防御物资嘅准备咧？啊，叶中文。 我覺得一定要睇嗰個設施啊，嗰個防疫物資嘅準備。不過呢個準備到底係邊個嘅責任呢？係咪政府嘅責任啊？教育局嘅責任要提供啊，所有口罩啊，必須用嘅咩酒精消毒液啊，每日點？定因為係家長或者係呢個學生本身咧，本人要唔要負翻一定責任呢？即係呢個亦都唔係一個。唔好有一個錯誤信息，即係話啊，如果戴咗口罩咧，就得㗎啦，冇事㗎啦。呢個唔係嘅，口罩只係一個好初步嘅隔離。咁你但係諗下喎，成班細佬哥大細路小學、中學一復課咧，你話戴咗口罩就係咪安全曬嘅咧？你點佢哋上咁多個鐘頭課係咪啊？喺學校裏邊平常咁樣玩下大家。都是很密切接觸的嘛。你說有沒有風險呢？我覺得復課呢風險 是大很大的。咁口罩只是其中一個因素。口罩呢就應該呢家長和學校呢是商量大家分返負擔一些責任啦。你說叫學校給那怎樣給啊？幾百個學生一人一人用一兩個時候你怎樣搞呢？家長也都應該要自己仔女你當然要幫他準備啊。咁但系成个风险咧，我觉得系要好小心评估个。一个系个疫情，袁国勇教授嘅意见咧，我觉得到今时为止咧，佢一路嘅意见，佢嘅睇法系相当正确嘅。余教授真系我哋香港人睇疫情嘅一个，我觉得佢嘅分析系好啱。你可以睇入冇确诊就可以讲系冇咗呢个本地个案，确诊同埋外来都好。但系咧，佢今日亦同样喺一个节目里边讲过咧。這個疫情可以講不可以講完的，可以講一年兩年都不會完的。但是你說是不是這個，他的說法是對的，什麼叫做完呢？是不是根本這個病毒已經存在了，但是是不是一年兩年都不上學呢？這個是不可能的，是吧？現在小孩已經都上學都有牌適應了，已經那你個個戴著個口罩上課啊，怎樣呢？都是很不習慣。小食堂又怎樣呢？買東西小食部又怎樣呢？體育課、音樂課又怎樣呢？很多問題。 是， 所以一定就是說政府要跟教育界呢、學界呢、這個各個辦學團體呢，要認真要商量討論。我覺得政府做一樣嘢呢，而家我哋頭先都有啲意見啦，做得好定唔好。其實好定唔好呢，有時都唔係話你主觀想好定唔好，問題係你個方法一定要對。你做一件嘢牽涉咁多學生嘅安全呢，你必須同辦學團體、家長團體充分嘅開會，大家商量，商量咗一套做法出嚟做啦。咁嘅話，盡量萬無一失，即使有失都大家都可以理解。呢個過程係商討做法係好緊要嘅，並唔係話我有冇辦法宣布一個政策係絕對學校幾時復課就冇事，呢個係不可能嘅。 係好，潘少權簡單點睇？ 我覺得袁國勇嘅講法係一定要好合理嘅。你香港一定要首先是沒有確診個案，有一段比較長的時間你才叫做比較安心，這個第一點。第二點就是那個，我就認為所有的學校所供應的物資呢，應該是由政府負責的。因為很簡單，那個小朋友戴了個口罩回來，吃飯除了不見了，那你是不是學校都要給過他呢？那多少才叫夠啊？那全校剛剛那麼巧啲學生吃飯游水塘除了不知道放在哪裡，你想想是不是更複雜？不如我們覺得在一個統一的層面，學校也都政府也都有充足的資源，應該由學校去解決，絕對不應該由家長解決的。因為家長不應該去解決在學校發生的事，因為有可能個小朋友跌了口罩，那怎麼辦呢？他是不是又要帶多個做後備呢？咁反為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究竟係咪應該分段翻學咧？係嘛？譬如分多上下晝啊，或者一個星期翻三日先啦、咁等個學校嗰個環境唔好有咁多人出現啦、係咪？啲老師分開做 A B team 啦、係嘛？唔好等一個老師受感染就然後全校又出事啦。即係我所有嘅嘢咧，其實我好同意咧、就係所有嘅討論咧係建基於一個客觀嘅事實同埋討論，而唔係應。幾個教育局的官員坐在這裡覺得應該怎樣就怎樣，是不是？而不是到頭來出了個政策之後，然後你們電台打電話去，又找張勇邦，又找誰去講，又找立法會議員去討論、原來那些人全部都是聽到個政策然後才去 comment 的、而是應該就是他們是被應該諮詢的了，一早已經 應該有一個商討的過程。 好，那你就尊重了一個客觀事實，尊重了一些 所謂我哋叫嗰個業界嘅利益啦，所謂叫做係咪？ 係好啊！你都喺度咧，有一個節目預告啦。咁啊，聽朝早咧，我哋亦都另外有一位嘅專家咧，會出席咧我哋嘅星期六問責嘅節目嘅，亦都即係當然頭先所講嘅好多議題都會再講啦。咁嗰位咧就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係聽朝八點到九點嘅星期六問責啦。不如咁，我哋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不如講一講咧，就係習近平主席咧去到武漢嗰度視察嘅情況啊。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在屋企里面我们怎样去帮小朋友呢？ 香港儿科学院初生婴儿急救课程香港区讲师洪志云医生。 很多初生婴儿出世之后就在屋企照顾，其实妈妈和家人呢最重要照顾下自己的手部卫生，特别是提一提呢，很多妈妈其实可能因为新年其实都扮靓靓，就有些戒指啊、水晶甲啊，这些的情况可能尽量要避免，因为指甲要短啦，可以容易清洁啦，咁令到佢裏面唔可以藏污糟啦，跟住手嗰度呢就係、希望洗到手腕啦，咁就盡好呢就唔好戴嗰個手鐲啊、任何啲手鏈啊嗰啲啦。咁另外呢提一提嗰啲衣服呢，咁媽媽自己可以考慮下着三分袖，所以你洗手啊洗得乾淨啲先再照顧 BB 啦。出街就一定要戴口罩，然後返到屋企洗完面洗完手，然後除咗口罩之後呢再跟住清潔完先再照顧 BB 會最好囉。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而我們電話旁邊也都有今晚一周時事點評的兩位傳媒人潘少權和葉中敏在這裡。說一講啦，就是在10號的時候，國家主席習近平就去到湖北省的武漢那裡做視察。他在那裡都看了一些即是不同的地方，他也都說湖北和武漢在今次疫情防控鬥爭之中，在今次疫情防控鬥爭的重中之重和決勝之地，也都說經過艱苦的努力，湖北和武漢的疫情防控形勢發生積極向好的變化，取得階段性的重要成果。他還說在這場嚴峻的鬥爭當中，武漢人民識大體、顧大局、不畏艱險、頑強不屈、自覺服從疫情防控大局需要、主動投身疫情防控鬥爭，作出了重大貢獻，都是一個即比較褒揚啦。咁喺習近平呢個嘅視察完咗之後啦，其實咧係新華社亦都係發表咗一份嘅文章啦。咁喺十號嘅時候，佢呢篇文章就叫做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習近平總書記湖北武漢考察為打贏湖北保衛戰、武漢保衛戰指明方向，發表咗呢份文章。咁最主要內容咧都係講即係喺武漢咧嗰度嘅，特別係啲醫護人員啦，係點樣受到咧啊習近平嘅到訪咧而感到鼓舞啦。咁嗰篇文章亦都話咧，就係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嘅黨中央咧，始終係將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同身體健康放喺第一位，重點支持湖北同武漢疫情防控工作，採取最全面、最嚴格、最徹底嘅防控舉措，堅決壓制疫情擴散、蔓延勢頭。咁而跟住喺呢篇文章之後咧，亦都有另外嘅一篇嘅文章咧，亦都即係可以值得睇一睇啦。咁嗰篇嘅文章咧，就主要係將武漢咧形容為一個即係英雄嘅城市啊。咁嗰一篇嘅文章咧，就主要就係講話即係武漢嘅。嘅即係今次嘅表現入邊咧，其實佢哋應該會係記入一個即係英雄嘅系列啦。大家點睇習近平呢個嘅視察同埋事後嘅呢一啲嘅文章啦，葉中文。 咁我覺得呢個大家都唔會覺得好奇怪啊，亦都稍為了解中國國情嘅人都知道。我覺得喺國家我哋而家呢個咁嘅國制度底下，呢個習主席喺呢個時間去湖北去武漢。 咁嗰個乜嘢作用咩意義，其實都唔需要多講啦。同埋啱啱主持阿燕平都講得好，即係將佢哋官方嘅一啲說法都講得好清楚啦。咁啊呢個嚟講，做法本身係我就覺得冇乜，即係無可厚非。咁佢落去地方，即係疫情最嚴重嘅武漢啊，去一下表示一下慰問一下，咁無非都係一種政治上嘅一種肯定。即係對武漢嘅醫護同埋武漢嘅市民一種你話交代又好、慰問又好、鼓舞又好啦。總之呢個咧，作為一個中央政府咧，係全國嘅最高領導人咧，喺呢個疫情基本受控嘅時候咧，去到武漢做一個政治嘅呢個宣言咧，一個表示咧，我覺得係唔係壞事，係好嘅，亦係有咁嘅必要嘅。如果唔係咧，嗰度做到咁辛苦，咁多人咁大付出，咁你中央好似高高在上，咁你說不過去。咁一啲文章嘅宣傳咧，咁啊更加不必講啦，不必多講啦。咁呢個當然係要加以再將佢宣揚啦，係咪啊？如果唔係佢哋嗰啲佢新華社佢本身嘅職責係咁樣嘅嘛。 潘少權點睇咧？ 我覺得就反映到嘅疫情一定係基本受控啦，甚至係完全受控啦，係嘛？因為一個國家領導人14亿人嘅即係黨總書記嘛，國家主席係可以去到嗰度，即使你話佢著曬咩全身防護裝備嘛，咁呢個係可以反映到中國係叫做告一階段啦嚇。當然你可以用呢個國內嘅術語話，即係階段性嘅勝利啊，即係什麼？我哋即係武漢人啊，付出啊！咁其實我哋又要睇翻中國歷史咧。其實我哋要明白喺成個世界裏邊，我哋而家睇翻，我哋睇翻喺意大利係咪？封話封城，啲人上街示威，打爛啲嘢。咁點解咧？因為呢個係一個自由世界啊嘛，佢唔覺得你應該封我嘅。但喺中國，你先可以做到呢件事。咁要用咁大嘅力去做一件事，係封曬成個武漢，成1100人嘅城市，再加埋成個湖北，然後跟住全國各地每個小實行小區去管理，喺14亿人嘅世界裏面，你先至可以喺咁短時間40几日裏面將個疫情壓咗落嚟或者控制咗落嚟。咁呢個你從一個管理角度咧，你又要俾個分佢喎。咁但係，调翻转，有另一个角度就系话，习近平要去呢个武汉，亦都系一定要做嘅一件事。即系话，全世界喺国家嘅任何大型灾难里边，个国家领导人一定要做出一种同理心，系嘛？要从佢自己嘅人民，系咪识即系识与共啊？即系所谓生死与共啊呢种咁嘅概念。我亦都好希望咧，就系话佢所睇到嘅系真咯，而唔系弄虚作假嘅嘢嘛，因为我哋最担心嘅地方就系好多人为咗要讨好上司，我哋喺办公室里面经常都见到不少呢啲人。咁你可以谂下，何况一个国家、一个地方嘅首长。咁所以，如果佢见到嘅系真嘅，咁就最好。所以我觉得个情况系应该受控嘅。 好嗱，我补充翻先，头先咧其实系提到有两篇文章嘅，一篇咧就系新华社咧喺10号发表题为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嘅呢一篇文章啦，主要就系记叙翻啲医护人员咧点样系对于习近平嘅到访咧而感到温暖啊，或者系感到振奋同埋鼓舞啦。而另外一篇咧就系人民日报喺12号所发表嘅文章，叫做《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的评论员文章，主要就是引述翻咧习近平去强调咧，话喺呢场嘅斗争当中咧，武汉嘅人民识大体、顾大局，用自己嘅实际行动咧，展现咗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咧，都为武汉人民而感动而赞叹咧。呢一个咧就系出自呢一篇叫做《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嘅文章，亦都呢篇嘅文章亦都再引述咧，就系讲呢个党中央始终系将人民群众嘅生命安全同身体健康咧放喺第一位嘅。咁而呢篇文章亦都话啦，喺通过今次嘅抗击疫情斗争啦，武汉咧必将再一次咧被载入英雄史册。头先潘少权提到，究竟习近平所睇到嘅全部系咪真咧？咁究竟有冇讲真话咧？不如咁转头翻嚟，我哋讲另一篇嘅文章，就系咧嚟自人民啊呢一本杂志咧嘅访问，一个8000字嘅报道，佢系访问咗边位咧？武汉中心医院嘅医生艾芬。 你处于险境，有一个人将你救出危难； 当你绝望，有一个人伸出援手扶你一把； 当你失去尊严，有一个人为你维护。 这个人值得你提名他参加香港人道年奖。 即刻上 redcross.org.hk 递交提名表格。 香港红十字会、香港电台合办香港人道年奖2020，暗处有光，全赖有你。 嗱，继续翻翻嚟咧，自由风，自由风啊！咁头先提到啦，就系人物杂志嘅呢一篇嘅文章咧，佢访问嗰一位咧就系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嘅。咁如果大家有即系记得咧，就系呢间医院咧，其实有四名医生已经系因为感染呢一个肺炎咧而去世嘅。咁但系咧，艾芬其实佢系边一位咧？佢就话形容自己唔系吹哨人，而系发哨子嘅人。点解呢？就系、是、因为其实佢喺去年嘅时候咧，最早咧将一份嘅病毒检测报告嘅内容咧，即系其中有 SARS 冠状病毒嘅字眼咧，就圈咗出嚟，而且咧系发咗俾佢嘅同学。咁然之后呢一篇嘅即系病毒嘅报告咧，就喺医生嘅圈子咧广为传播啦。咁但系咧，佢发咗呢篇报告之后咧，就反而遭受到咧系即系医院嗰方面咧嘅一啲嘅训斥啦，亦都咧有市卫健委嘅通知咧，就话即系唔好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而佢哋医院嘅监察科更加就即系佢哋嘅领导更加同佢讲咧，就系话点解可以冇原则、冇组织纪律造谣生事咧？咁但系呢篇文章咧，其后就已经系被即系微信公信号咧嗰度咧就删除咗。咁但系衍生咧就系有好多唔同版本嘅即系译文啦，系出现咗嘅。两位点睇呢个嘅即系文章所揭露嘅情况咧？潘少权。 我覺得最悲哀的地方呢，即是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經常做這個節目呢，就是當看到國家有成就的時候呢，我們拍我即是高聲呼叫，但是當見到這種這樣的情況的時候呢，我們除了低頭嘆息，甚至有時暗自垂淚，其實真的很可憐。你可以想想，我們究竟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就是造就了一些這樣的人，自己有一些權，自己做錯了一些事，而為了自己的權位呢而去壓制了這些聲音。你可以想想劉曉波，你又可以想想死了的李文亮，又可以想想這一位艾芬。其實他只不過是一個不同的聲音，他是一個意見分子，你可以說他是，如果在政治上，但其實他這個聲音很重要，他那個是事實。如果他只是尊重一個客觀事實的，他沒有說錯話嘛，是不是、如果他建基於一個真正是一個事實，咁你咪，如果你認為佢唔係真嘅，你咪要了解囉，係咪？如果佢係假嘅，係刻意散播謠言嘅，你咪採取司法行動去制止佢囉。但係結局係我哋好相信佢呢個係真㗎嘛，係咪？因為到最後尾李文亮，你哋都響安去為佢哀悼㗎嘛。到最後尾習主席係炒咗呢個湖北嗰個市委書記，喐埋唔係湖北嗰個省委書記、武漢嘅市委書記噶嘛，要喐咗噶啦嘛，證明佢哋做錯事噶啦嘛。咁、所以點解喺呢個制度裏面，我哋唔能夠建立一種聲音係可以上達天庭、下達黎民呢？如果我哋能夠做到呢一個咧，呢個係我哋14亿人民的福气，亦都是我们7000年来的福气。 亦都补充一下呢，另外一本内地的出版刊物呢，就是南方周末，他亦都刊登了一篇叫做《四人殉职四人濒危武汉中心医院至暗时刻》，亦都访问了医院的医护，亦都是指出呢，在疫情初时发生的时候呢，怎样是不被公布过疫情出去啊等等的，同埋防疫设施不足呢等等相关情况的。叶中文怎睇？ 我基本好同意阿少权嗰个睇法嘅，任何一件事咧，呢个喺发展到今日咧，呢场疫情咧，一定系对呢个国家嘅制度咧，系提出咗新嘅呢个疑问同埋挑战。但系咧，我就觉得咧，任何事咧唔可以一概而论或者以偏概全。我自己嘅睇法咧，首先整个抗疫工作咧，喺呢个中央同埋呢个各级政府佢哋配合咧。人民的配合最重要是做得好的。咁另外，習主席去武漢呢個表示慰問呢個打下氣呢，亦唔需要同邊個嘅文章係咪被禁呢，係將佢混為一談。呢個係兩件事嚟嘅。咁至於講返艾芬醫生嗰個文章呢，我諗只要睇過嘅人呢都係會好被佢 感動嘅，也認同嘅。我對嗰個文章最深刻係兩句說話，一個係佢話呢場疫情咧本來係可以避免嘅呢個悲劇。本来是有机会避免，他不是说可以避免，有机会避免，就是因为他们很早已经看到那个危险性，看到那个病毒，那是有机会避免，这个是他说的说话，不至于后来要付出那么惨重代价。那这句说话很重要。 不如这样啊，叶宗文，因为就来七点半新闻，我们七点半新闻回来呢，再补充这一点，1872 31，跟住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有七点半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包括一名16个月大婴儿，佢嘅父母早前已经确诊。另外一名属于佛堂群组嘅80岁患者早上离世，令本港死亡个案增至4宗。最新确诊患者仲包括一名67岁男商人，住喺林村梧桐寨，以及一名30岁女子，住喺上环顺景雅亭。两人上月至今个月初曾经到欧洲。医管局话，今日就儿童感染新型肺炎个案发出治疗指引，12岁以下儿童将尽量唔会使用抗病毒药物。医管局又话，部分药物赶唔切运到本港。局方別無選擇下會使用未經註冊藥物，強調一定會確保質素。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表示，截至昨日，生產力促進局共收到63宗本地口罩申請資助計劃的申請，秘書處核實之後確定其中2宗符合計劃的5項基本條件，已經將有關申請提交給政府，政府會盡快審批。另外有58宗尚未完全符合计划的基本条件，包括未有机器在港、或原材料不符存量的最低要求等，余下3宗仍待核实申请资格。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主席陈建强表示，因应警务处处长投诉节目头条新闻，委员会初步认为投诉有理据。委员会正式向广播处长梁家荣提出3点建议，包括港台约章关于准确持平的原则涵盖所有节目，希望对方谨慎处理投诉和提交报告，并定期征求委员会的意见。港台发言人伍曼儿回应说，将根据机制处理每宗投诉和解释指控。港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促请顾问委员会停止施压干预港台日常事务，尊重约章，切勿越界。英格兰超级联赛赛会正式宣布，今季余下赛事将会延期到下月4号，而英格兰其余各级别联赛，即是英冠、甲组和乙组各级联赛，同样暂停举行至同一日期。另外，欧洲足协宣布，因应忧虑新型肺炎疫情进一步蔓延，下周举行的欧联和欧86强赛事将会延迟举行。英超车路士中场克神奥道尔、阿仙奴领队阿迪达早前亦证实确诊，而西班牙皇家马德里和意大利祖云达斯几乎全队需要隔离，令欧洲球坛赛程大受影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雾和几阵骤雨，吹微风。明日凌晨时分转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9到23度。展望除有一两日早上稍凉，日间大致天晴。下周中期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喺龙翔道嘅九龙吓，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风力楼对开嘅快线咧，头先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塞到去素屋村附近。龙翔道观塘方向在风力楼对开，因为有意外快线受阻，塞到去素屋村。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还是多车，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附近。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现在就没那么塞车了，龙尾近着皇后大道东。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好繁忙啊，龙尾差唔多去到土木工程处拓展大楼嘅。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塞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近映月台，龙翔道龙尾去到钻石山站附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咧就隧道入口范围多些少少啫。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噶。港岛路面情况，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呢个维园落桥位咧就仲系多车嘅，龙尾去到油街。咁九龙区路面方面，沿住窝打路到沙田九龙塘段就比较多车，龙尾到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到船街过海龙尾就排到果栏。西九龙公路咧今晚有工程嘅，咁大概今晚嘅十点去到听朝早上六点钟，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咁近住奥运站嘅左边一二线会临时封闭嘅。至于新界啦，而家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火车站至到铜锣湾山路嗰段咧都仲系多车噶。安全车速报告有全锦公路雷公田落斜去锦田。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停车熄咗时先至好打电话，要做个千祈唔好做个违法司机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由2020年1月1日起优化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超出400元的公共交通开支补贴比率由四分一提升至三分一，每张八达通的补贴上限亦由每月300元提高至400元。计划下的受惠人士涵盖的公共交通服务及费用和领取补贴安排就维持不变，详情上 ptfss.gov.hk 睇下啦。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香港嘅居住环境出咗名细同窄，想种盆花可能都要谂下有冇位摆。但系其实城市嘅空间系咪小到连绿化嘅可能性都冇咧？咁又未必，大厦天台都可以动动脑筋嘅。今晚梁敬国、黄仲远同埋嘉宾徐家、李健会讲下空中田园。 今晚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嚟咧，自由风，自由风，亦都咧揾翻啊潘少权同埋叶中敏出嚟先。两位好， 你好， 大家好。 叶中敏，你不如补充埋头先你对于艾芬嗰边嘅访问嘅睇法啦。 是，我覺得佢兩點最重要。第一點呢，就是佢講呢，這個疫情呢本來是有機會避免的，不用付出那麼慘重代價。第二個意見呢，就是佢話訪問者問佢成件事你有什麼感想，佢話我只有兩個字，後悔。後悔什麼呢？佢後悔我當初為什麼不堅持講曬出去呢？為什麼我哋幾個即係第一批睇到呢個文件嗰啲，點解我哋佢用佢係女士啊？但佢用老子呢個話，老子點解唔講真話咧？點解唔夠膽出去社會？就係講出去講曬出去。咁佢話咧，呢個係佢自己嘅呢個今次係我哋呢班人嘅感受，就係後悔，後悔點解唔去讓開佢。咁所以咧呢個事情咧，我覺得呢個艾芬醫生咧係非常好，即係好彩武漢或者中國今次能夠咁樣叫做付咗代價都未至於不可收拾咧，真係全靠一班咧咁專業、咁即係盡心盡力嘅醫護人員。但確實成件事咧，完全有眼睇到，即係都知啦，就係一開始嘅武漢同埋湖北嘅政府市政府嘅領導咧係淡化呢件事，係掩想甚至係掩蓋呢件事。但佢哋係出於咩咧？係出於無知啊、冇知識啊、唔認識呢啲病毒啊，定抑或係佢哋當時另有佢哋自己嘅所謂仕途嘅考慮？咁但呢啲情形咧，而家後來亦都頭先阿少權都講啦，全部被免職啦，呢兩個人都而家係將全國最強嘅兩個省市領導換咗落去上海嘅應勇東北嘅黃宗霖。咁樣嘅話咧，我覺得中央係聽到呢啲艾芬，雖然呢封信嚇啊呢封文章好似係好快係被取締咗啦，但我相信艾芬嘅説話，全國人民係大部分係聽，應該好唔少人聽到睇到。 我亦相信中央是聽到看到，而且呢並不是會將它去即係禁制佢，係會考慮佢所反映嘅情況。事實上，後來中央採取嘅措施，以至係鍾南山為首嘅高級專家團提出嘅，當時係面對面對住中央講，要唯一嘅辦法就係封城，就係要封閉。聽唔聽呢？中央係聽嘅，唔係聽湖北省嗰個武漢市嗰兩個懵佬嘅嗰啲意見，係嘛？係聽鍾南山專家組嘅意見，係採取封城，係呢個鍾南山。入為咩咧？佢有一個等於係藝芬醫生，佢哋都係一樣，都係好專業、好為國家、為人民嘅。你叫藝芬醫生今日講佢有好多不平，但佢並冇否定呢、這個成個啊呢、這個善疫裏邊咧抗疫裏邊嘅工作。我覺得我哋大家都即係喺呢邊睇到教訓，我相信中央睇到教訓。 据一啲不完全嘅统计啦，话而家咧呢一篇文章咧虽然被删咗，但系最少咧出现咗80个版本，包括系甲骨文啊、算体啊，即系模体啊、摩斯密码啊、即系 emoji 啊、西夏文啊、希伯来语啊、德文啊，咁当然仲有即系英文等等。 转咗呢啲符号之后，我就唔识睇啦。 真系唔知道，咁但系即系总之就好多不同嘅版本啦。咁亦都咧即系明报佢就话，即系寻晚系联络到艾芬医生嘅，佢话咧，即系佢同人物嘅记者咧，都冇谂到咧个报道会系演变到咁，亦都话咧，你哋有咁多记者揾我咧，我系好有压力，而对于医院嘅现状咧，佢就不愿多谈啦。嗱，好啦，不如我哋咧又转一转倾另一个话题啦，翻嚟香港本地啦。今年咧就会有立法会嘅选举嘅，而日前咧选管会亦都就住咧系今年立法会选举活动指引咧系提出咗一个。公众的咨询稿，咁啊，咨询期一直会系去到4月7日为止嘅。其中有一点咧，社会就系比较关注咧，就系话系唔系为一啲有特别需要嘅选民，例如70岁以上嘅高龄长者、孕妇同肢体伤残以至行动不便嘅人士，作出特别安排，甚或让佢哋优先投票。呢一点提咗出嚟之后咧，都会有好多不同嘅人士有争议。潘少权点睇？ 我唔明白点解有争议咯。我哋唔好用选举嚟睇吧，我哋諗下我哋周围嘅环境。我哋自从喺过去10几20年呢，我哋开始推行咗一个叫做无障碍通道之后呢，全世界全香港大部分嘅地方係因为要做呢个通道而花多好多钱。但係大家都唔会因为咁而觉得唔值得。因为我哋大家都有老去嘅一日。仲有呢个係一个成个社会嘅一个叫做社会嘅大潮流。是吗？亦都是一个我哋叫做社会嘅一个所谓嘅核心价值嚟㗎嘛。因为我哋尊敬一啲年长嘅人，尊重佢，尊敬一啲年长嘅人，尊重佢哋，俾佢哋行先一即係叫坐巴士上去，有长者卡，有医疗卡，有长者生活津贴，有所有嘅嘢。点解我哋冇中年生活津贴呢？我哋用呢、這个，所以我觉得好好笑，点解有人会反对呢？我觉得，佢有咩啫？佢系咪多咗一票啊？佢冇多咗一票嘛？佢咪又同我一样有一票？只不过我哋如果能够嘅，俾条特别通道，如果有70岁嘅行呢条路，可能短啲，因为呢条路系专系俾70岁，俾老呢啲人嘅，俾伤残人士，俾一个孕妇。咁呢个我哋义不容辞啦，系咪？点解会有人觉得多此一举嘅咧？讲呢啲嘢嘅人本身太过政治化，亦都以为所有嘅嘢，所有去投票呢啲嘅人都系一定唔系投俾自己嘅。咁呢啲咪有病咯？呢啲人有病啊！ 系呢、這个系阿潘少权嘅评议啦。咁啊，电话号码18731啦。咁啊，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点睇咧？如果俾啲长者、孕妇或者肢体伤残嘅人士咧优先投票，你自己又觉得即系如何咧？ 优先，我哋用优先投票。 应该系方便佢哋投票，唔系优先投票。 优先咗啊！你唔系话呢3个钟俾佢投票嘛？系咪？系任何人都可以喺嗰个时段投票，不过佢可能行一条特别通道。咁解唔使佢排得咁辛苦，咁解你去机场都系咁噶啦，系咪？去迪士尼都系咁噶啦，系咪？ 好吓，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18731可以打嚟倾下。叶宗敏点睇啊？ 我同意阿少权嘅讲法嘅，呢个措施其实同成个社会一向嗰啲做法冇乜特别嘅。咁而且最紧要就系话唔系话俾佢优先投，系呢个另外一条队，即系唔使同后生仔排埋一齐。因为上次区会嘅选举嘅经验就系青年呢个登记选民增加，咁、那个队好长，有啲你排两三个钟头，你叫老人家去排，佢真系就排唔掂，排排下佢走人啦，翻咗去就唔投，咪等于间接系。剝奪咗老人家長者嘅投票權利，咁所以傷殘人士啊咁樣，所以設多一條通道，我覺得呢個好合理啊咁樣。但係呢，而家有啲人如果要反對，頭先阿少權兄都講啦，你無非就係一個政治嘅取向啦，又係認為建制咯，老人家投俾建制嗰啲咁，呢、這個唔應該咁諗嘅。而且即使你點樣都好，佢嗰個票係投俾邊個就係投俾邊個，冇多到任何票出嚟嘅。 嗯，补充一下，就是在那个的咨询文件当中呢，他的写法就是说，投票站主任可以作出安排，方便有特别需要的选民，例如70岁或以上的高龄长者、孕妇及肢体伤残以至行动不便的人士投票，甚或优先投票。他的写法就是这样的。1872311有位听众李生啊，一起倾倾啊，李生你好。 喂，系李有为啊！年青人士咧，多数都系退休人士啦，咁我有嘅系时间啦，咁当然啦，身体健康嘅问题咧，咁安排啲座椅俾佢哋坐啊，同埋咧雨伞啊，俾佢哋遮阴啊，都系一个好办法啦。如果即系优先嘅一两个就本来冇所谓啦，如果有好多话安排旅游车嚟噶嘛，60人嚟投票，咁有好多市民都系赶住投完票翻工啦，咁样佢哋令到啲赶翻工嘅人士咧就迟到咧，都会影响佢嘅工作啊，同埋会唔会令到雇主反感咧？咁样吓，我哋咧都要尊重嗰啲上班人士噶嘛。 明白，好多谢晒你李先生啊，咁不如简单地回应一下潘少权。 嗰、那个星期日嚟嘅，基本上大部分人都唔使翻工嘅。其实嗰 都有人要翻工噶，譬如我哋呢行嗰啲咪翻工。 尊敬长者，尊重长者，尊重弱势社群，照顾孕妇，呢个系普世价值嚟嘅。呢、這个普世价值系凌驾一切嘅。 嗯， 系咪？讲完噶啦。 好。跟住呢仲有係关于呢一个嘅即係选举活动指引嘅建议指引呢嘅諮詢文件入面呢，仲有一点啦，呢、這个就比较係政界人士呢关注，就係、是、关于即係候选人嘅定义。因为呢如果根据返即係嗰份文件入面所讲啦，咁喺选举法例入面呢，候选人嘅定义呢就係、是、包括呢提名期结束前曾公开宣布有意参选嘅人，不论咧是否已递交候选人提名表格，咁但系咧佢又有一段咧，佢系特别咁样写法嘅。佢嘅写法咧，佢就话即系某人咧是否已公开宣布有意参选咧，系基于实质而唔系形式上嘅考虑嘅。咁入边咧亦都系指出啦，就系话何谓公开宣布有意参选咧，就需视乎整体环境及客观事实的证据，从而推论咧，该人是否有实质意图咧公开宣布有意参选。如某人咧参加所属的政党或者团体咧为某项选举举行的内部轮选，该人是否会被视为该项选举的候选人咧，就需要视乎该人在有关过程当中咧涉及的一切环境和实质证据而定，而不是单凭咧该人的自我表述或解释。嗱，好啦，呢一点咧，点解政界中人会关注咧？佢哋就系关注到，喂，咁而家其实有一啲嘅政党或者团体咧，佢哋会搞初选噶嘛？如果按照头先即系我引述嗰一段嘅说法咧，分分钟呢啲初选咧就会当埋佢系一个即系候选人噶咯，咁跟住佢哋可能要计埋选举经费啊，各方面咁样，咁都会几大负担，同埋可能会窒碍咗咧一啲初选嘅举行。点睇咧，叶中文？ 我觉得而家呢个所谓参选人同候选人嘅定义咧，睇下要点样系再清楚界定一啲。事实上咧，而家所谓有啲政党啊，或者系政治力量，佢哋内部乜嘢协调又好，投票又好，公投又好，选出嚟嗰啲人去参选，呢、這个喺而家嘅选举制度上咧系冇不具应受性嘅，冇嘅。 任何一個人參選，你都是個人參選嘅啫。呢、這個基本法寫得好清，係有選舉條例都好清楚，並唔係話推選出嚟嘅人去參選。咁呢個所以咧，咁但係事實上我哋會見到有啲活動裏面出現啲政治人物咧，其實係變咗有一個鹹頭咁嘅。我係乜乜乜年立法會選舉嘅候選人，或者乜乜乜區議會選舉嘅參選人。咁呢樣嘢咧，係唔係可以作為一個自己嘅身份界定咧？咁呢個確係有需要要澄清一啲。但事實上香港嘅選舉制度咧係個人參選。你得到選舉主任俾你嗰張認可，你通過曬所有嘅，包括呢、這個啊嗰、那個姓名啊參選嗰、那個啊咁、那個，你得到嗰個參選資格，咁啊呢個就係一個正正式式嘅候選人。你話參選，我同你都可以想話啊，我哋想參加參選，咁呢個個界線係應該要清楚啲。 嗯，阿、潘少權， 我自己覺得就呢。呢一句咧，我就反而用翻即系反對話啲長者有呢、這個即系、就是、特別通道嗰句説話，叫做多此一句。因為過去香港咁多年嘅選舉，由1991年有直選到而家，行之有效咁呢個方法。如果當你咁做嘅話咧，你就要釐定得好多嘅細節啦。咁即系話嗰個人啊，我有意參加黨內嘅初選，咁呢句説話算唔算係準備參選咧？系咪？咁我哋而家唔会咁做嘛？直至到佢真正嘅去递交表格啊嘛。咁我觉得系，尤其而家咁政治咁即系咁矛盾，仲有就系个政治咁敏感，政府同呢个市民之间，或者政党同政党之间，或者部分泛民嘅人，即系同政府之间嘅关系咁敏感嗰阵时，唔应该喺呢个时间去提出呢、這个。這個意見出嚟去諮詢嘅，因為點解呢個係會係令到你，因為九月嘅選舉就迫在眉睫嘅啦嘛，咁你而家走去講，咁而家先走去諮詢，咁你個候選人點去？唔好話候選人，你要大家走去消化呢件事嗰陣時候，亦都係喺即係應該話喺唔適合嘅時間做啲唔適合嘅嘢。嗱，雖然提出呢樣嘢嘅人咧，提就係叫選舉管理委員會，咁呢樣嘢係佢應該提嘅，但我又唔明白。點解遲唔提早唔提喺呢個時間提呢？咁你咪更加令到人哋誤解你。就算你唔係有心去做某一啲事，人哋都覺得你好似係咪你做啲乜嘢嘢呢？咁咪仲有一樣嘢喎，呢件事又其實唔影響大局㗎嘛。 嗯， 係咪？你唔會話因為咁樣我隔住咗一批泛民嘅支持者，或者令到建制派呢就冇咁容易行派到人出嚟，使多咗容易啲嘅影響你嘅選舉經費。其實唔係㗎嘛，你快過做完之後。做完一大轮嘢系冇用嘅，其实做嚟做乜咧？ 嗯，好，听听黄生嘅睇法啊，黄先生你好， 你好，系，我姓黄嘅，系，你哋好。就关于嗰、那个边个安排啲长者或者孕妇啊参选事咧，我就赞成嘅，但系问题咧，我觉得有一点咧，因为你我以前咧都见到排队，我都系长者嚟噶，我都接近70噶啦。问题就系、是，我觉得咧。应该咧就有啲人真系要翻工嘅，我见到譬如上次嗰区议会咧，即系排条龙咧，有啲人等咗成个几钟头嘅都有嘅。咁翻工咪阻住佢哋咯。咁我觉得点解呢个咁简单的问题，大家唔可以谂下咧？点解唔可以安排啲一段时段系比较少啲人去投票啦？譬如下昼两点后，咁咪少咗好多人咯。咁多段时间，你咪俾啲傷殘人士啊、孕婦啊，或者好長者啊、好老嗰啲啊、行動不便嗰啲咪投咯，都唔會 明白 阻礙其他人咯。 好，分段投票，多謝曬你先啊，黃先生。咁當然啦，即係呢個頭先亦都提啦，話選管會呢一個嘅建議咧，即係出咗嚟之後咧，即係選舉指引啦嗰、那個嘅諮詢個文件咧，嗰、那個建議出咗嚟之後啦，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就話：喂，係咪涉及到有甚至係話有年齡歧視啊等等啊，有各式各樣嘅意見存在嘅。聽埋鄭生啊，鄭生你好。 誒你好，係 請講啊。 咁即係我聽到其中一個客席嗰個咧，就講咩普世價值啊，咩尊重長者係啱嘅。咁但係咧討論問題咧，應該要針對問題嗰個方向嘅。點解會有呢個問題排隊呢個問題？以往冇，係點解今次區議會有人數增加咗啊嘛？人數增加咗，針對個問題，第一件事一定要加翻多啲嘅投訴，那個選票站，呢、這個站話係政府嘅責任。只管政府應該知道咧，人口多咗，投票人嘅人數多咗， 佢一定要預計呢樣嘢噶嘛，佢要增加個投個票個票站啊，跟住啲長者啦，咁就好多嘉賓，好多人打嚟噶啦，咁投票係每一個人個責任嚟噶嘛，咁但係每一個人亦都有自己本身嘅工作啊嘛，長者最悠閒嘅，點解長者唔可以分去撥去一個特別嘅 center 嗰度做乜？大家去嗰邊排咯， 明白？ 咁青年一條 Q 咯， 明白？多謝曬你，鄭生，好快地好簡短回應啊嘛，潘少權。 咁如果調翻轉頭，當個政府就話啊，不如俾啲長者咧就去另外一個投票站，而呢個投票站咧就係淨係長者同孕婦去排嗰陣時候，其實都可以解決問題噶。其實個問題唔係在於我哋講緊嘅係霸咗邊個時段邊個人嘅投票嘛。所有批評呢件事嘅人全部都唔用一個最客觀嘅做法，就係嗱，大家都知道個投票時間朝頭早七點到夜晚十點或者十一點，咁大家都知道係咁多啦。咁然後咧，原來咁多人出嚟投票，咁政府要解決呢件事，即使佢話開200個投票嘅站，都冇解決到正話。長者要輪候嘅問題嘛，咁除非你話我開到200個站，然後淨係俾啲70歲或者孕婦嘅人去，咁我哋其他人又會唔會接受呢？泛民嘅人接唔接受呢？正話打電話入嚟嗰兩位聽眾又接唔接受呢？如果接受嘅，你咪咁做囉。咁其實佢都係喺個性質裏面都係優待咗呢批長者或者尊重咗佢㗎嘛。咁點解你哋唔明白我哋而家講嘅核心問題係尊重一個長者呢個普世價值㗎嘛。你如果能夠開個 center 俾佢投票，特登係做俾啲長者，我拍案叫住，我舉腳贊成，係咪？我哋討論嘅重點喺呢度嘛，我哋係尊重佢，所以我哋俾一啲方便佢， 係 就咁多咯。 好嗱，不如咁啦，剩翻少少時間咧，好快地，我想講一個即係傳媒嘅議題啊，就係、是、有線新聞一位記者啦，佢喺十號咧近午夜嘅時候咧，就喺將軍澳採訪嘅時候咧，咁根據即係當時嘅新聞片段啦，同埋佢哋嘅即係現場嘅描述啦，就係、是、個記者嗰陣時喺度跑緊嘅，咁而警方咧就喺後邊咧喺度即係亦都係跑緊，咁但係嗰陣時咧，警方前面應該就係冇人嘅，咁佢就話咧，嗰一位記者咧，正係跟隨啲人咧就跑入村啦。後方有一個防暴警察咧，就跑到去記者後邊嘅時候咧，就伸出個盾牌，對背部咧就推咗一下，記者咧就向前撲倒，頭部着地，覺得暈亂啦，有耳鳴啦嚇。咁而嗰個記者咧，當時係著咗反光衣，亦都戴咗頭盔，上面貼有記者標誌嘅警方咧就後尾咧就話，即係對事件感到抱歉，亦都話經初步了解，涉事警員驅散期間係不慎撞到佢哋嘅記者，係並非蓄意嘅。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被問到呢件事嘅時候咧，佢就話即係警方已經解釋咗啦。佢認為咧警察唔可能喺電光火石之間咧所有事情都計劃周詳，呼籲大家包容，亦都話從來唔會縱容任何部門去唔同意咧話特首有縱容公職人員違法行為呢一個咁樣。好，葉宗文點睇？ 我覺得嗰個具體情況，當日電視睇到咧，咁大家一齊向前走咁混亂時候，嗰、那個警察係唔係刻意去揀一個記者嚟撞？咁呢啲嘢或者，但係呢個記者有人被撞到倒地，呢、這個又係鏡頭見到。呢啲事咧，我覺得一個個別事件不妨係即係當事人自己佢認為需要追究佢去追究咯。但係整個嚟講咧，這個警察這個執法人員同傳媒這個記者嘅關係咧，經過去年到而家即係九個月差唔多嘅嗰個事這個社會嘅事情咧，關係係受損咗，即係有相當大嘅這個界體喺裏邊，咁呢個問題我覺得要正視。大家最好如果係都為香港社會好咧，應該大家係坐落嚟傾一下。如果唔係咧，一次指責一個人，一次就指責這個，呢啲指責肯定不斷有。以後你話邊個俾胡椒噴劑噴中啦，邊個又擁到一下，一陣間警察同樣都會投訴，有記者阻住佢執法。呢啲嘢你可以講，每一次都有。咁點咧？點樣搞落去咧？ 潘少權。 其实件事咧就比较简单嘅，你睇条片咁就算你话个结局就系究竟嗰个撞到人嗰个警察，即系撞到记者嘅警察，系蓄意定唔蓄意？咁我哋就喺呢度去执着。我觉得最唔应该嘅就系特首讲嗰句说话，佢就系话叫人包容啊嘛。 系， 咁呢句说话咪害咗成件事咯？嗱，即使就算啊，系冇心嘅，当你咁讲嘅，咪即系你话翻人哋有心，即系话我所以都唔明白点解我哋嘅特首讲嘅话，一系就唔好讲，讲亲都错嘅咧，啲嘢都系错嘅。喺咁敏感嘅时候，警民关系咁即系尖锐嘅情况之下，你只系应该就话我哋系执呢个呢件事咧，要调查落去，系咪？ 嗯、 即系你应该系要讲一个好官样嘅文章都好，你都系一定要咁讲噶嘛？你点可能叫人包容啫？即系我知道佢真系撞到嘅，你包容下佢啦，佢、嗯、都系搞电光火石咁快咧撞到你嘅啫，咁啊，系咪？其实系好惨嘅咧地方咧，就系、是、正正就系佢讲错咗嘢。喺旧年发生呢个反修例事件嗰阵时候，佢讲咗，我净系今日得翻30,000个警察作为我嘅后盾。讲、嗯、完呢句说话之后，你点可能？对警察的行为你是可以斥责他呢？你可怎可以说他们有机会是做错呢？你又怎可以、叫做责成、警务处长要去调查这件事呢？你不可以说，你变得很被动啊，自己 好 到头来你就不得不撑警察。 好， 你 说 害死警察到最后尾， 即是个回应方法问题。今晚也多谢潘兆权、叶中文两位了，拜拜。 拜拜。